宗是社区感染，境外输入病例有35宗。防疫部门宣布延长目前的防疫措施，去到今个月17号，并将原本只是适用于首都圈的禁止5人以上的聚会措施扩展到全国。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监四年的内地维权律师余文生，他的太太许艳华在元旦收到江苏徐州中级法院发出的家属会见通知书，但是徐州市看守所以疫情为由拒绝会见。许艳在社交网站说，昨日已经做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今日会再致电看守所预约探监。他批评当局至今已经有1081日不给余文生和妻儿见面。余文生2018年初发表修改宪法公民建议书之后被捕。徐州市检察院去年6月致电屋企人，说余文生一判是一审判囚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他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将会关押到出年3月1号。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83点，升152点，总成交金额44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2点，升1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9.5，升15.5；盈富基金27.58，升1.8；小米集团34.4，升1.2；中国移动42.6，跌1.6；阿里巴巴227.6，跌5元；中芯国际23.1，升1元；中国海洋石油6.94，跌2.4；美团298系啱啱转咗，系299元，升4.2；吉利汽车26.75，升2毫；比亚迪股份215元，升1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12，瑞士法郎8.779，澳元5.985，加元6.105，新西兰元5.587，欧元9.504。每百日元兑港元7.5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8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8点，跌175点。港金现价报1768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65美元，卖出191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伟业街之路就挤塞，龙尾就在九龙湾的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嘉烈桥底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沙头角公路军地粉岭、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的在里面的，我听到呢里面有人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了三个钟的，今沉气还不是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一下，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他们就是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早晨啊！ 仲唔系风水轮流转呢个？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电话里面嘅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咦，真人不露相喎，今日终于轮到程振鹏露真人啦喎， 系啊，轮都轮到我啦，我都好多 fans 好 miss 我把真声，咁我难为你啦，难为你啦，曾志豪啊，今日咧要啊扮呢个 home office 啊，home office 啊，office home 啊，咩都好啦 吓， 咁啊直播室有啊桂花田同埋有我程振鹏响雪， 系电话里面。阿嘴，你未同听众打招呼啊？你话 hi 啊？有现场，有现场版啊！ 早上 到所有咧见唔到人都听唔到声啦，冚唪唥啊！全个华南地区嘅朋友，大家早晨啊！ 系啊，咁我同啊北美嗰啲都讲声 good morning， 佢哋应该唔系朝头早嚟嘅，而家 嗱 ，OK 啊，而家气温咧好暖啊，18度气温，相对湿度57%，大家冇着错衫啊，请问？ 哇！呢、這个大件事喎，呢、 這个 讲呢个叫做咩啊？气温过山车喎、 啊，讲嚟听下，点样过山车？ 咩啊？而家气温18度咧，因为。 唔系啊，因为气温过山车咧，就犹如个高山，犹如个谷咧，咁你有谷底同埋谷诶山谷噶嘛。呢两日会去到21度啦，但系佢话跟住咧去到我冇记错咧，去到礼拜四五嘅时候咧。又得翻单位数啊！真系简直女人的天气一样啊，心情变嚟变去而家。 不过有啲朋友咧就会好高兴嘅，因为觉得咧就可以趁呢啲咧又暖啊，有阵时又冻啊咁啊喺个生活上面佢自己多变化啦吓。啊，所以会高兴嘅，有啲人系。 但最惨咧，最惨我就系、是、唔知咩天气咧，因为我家成日都咁冻噶嘛，都唔理咩天气咧，总之我一去向北咧好冻噶嘛。哇，着到我而家成身上身汗啦，而家好似焗紧桑拿咁啊！ 我见啊，形容俾阿豪仔听先吓。嗱，今日咧桂花田咧，佢虽然讲话着咗好多衫咁样，好热啊，身水身汗。 虽然 咧，但我 现场见 咧，佢依然都系 V 领，都系 V 领。 小 V 嚟嘅一个， 系细草 V 啦，今日 系啦， 今日细草 V， 但系都系见到有少少即系心口对上嗰啲位置啦。都依然是很单薄的、 啊、 你 不是咯，好热啊，总之就不过呢琴日吓咩啊， 唔系你讲埋先啦， 唔系我啊想话我琴日就入咗元朗， 系 系啊，但系咧我竟然咧即系天气都几晴朗吓，咁跟住咧就又唔大风啦，咁跟住咧风和日丽，好开心之下咧去咗人屋企做我两年冇做嘅事。 打麻雀， 麻雀就有打 两年冇做， 输钱打麻雀输钱， 都系三个字，都系三个字。是啊，而家好多人唔系好多人可以做到嘅，要有嗰样嘢喺度咧先可以做到嘅一件事。 哦，打边炉， 打边炉你喺屋企都成日打到啦。 我要有嗰样嘢先做到嘅， 系啊系啊， 打字开头噶，打台波。 唔系，咁咧呢样嘢咧， 做功课， 政府系禁紧嘅，但系咧， 我 竟然系啊， 烧炮仗 嗱，烧都系烧啦，炮仗， 烧银纸， 烧嘢食啊，点啊？系咪好忘记咗呢件事啊？ 烧嘢食啊！B B Q， 我系咯，咁都系三个字啊， 系啱嘅。 哇，真系咧，唔系人哋屋企有呢啲咁嘅地方啊，即系佢有个花园咧，可以喺度烧。我真系咧两年都冇烧过嘢食嘅啫。哇，成 咁环境点啊？即系你直情喺佢附近嗰啲， 唔系啊，屋企人哋屋企有个花园啊， 可能系村屋咧，或者啲豪宅咧， 系啱啊，是但是但啦，系啊，即系嗰啲 friend 啦。哇，几唔高兴啊！ 咁啊系啊，即系烧嘢食啊，真系我自己谂一谂。 抽干气爽，你谂下，佢咪好耐都冇烧过呢啲即系你 咁你有冇烧过 烟纸？唔系烧烟纸啊，即系我意思话，净系好似 烧嘢食， 食寒烧你先可以烧到啦，系咪先？ 系啊，咁你有冇善后翻啊？ 咩有冇咩啊？ 有冇善后翻啊？ 咩叫善后翻啊？善后翻人哋 烧完嘢食咧，你有冇负责啊？执下嘢啊？ 好企嚟噶，我啲大人烧得。 唔系喎， 我以为网上面嗰啲相系你嚟噶。 咩啊？有啲咩？ 郊野公园啊？ 我都唔系。 厦门啊，凉亭啊， 原来 我哋有啲垃圾站啊，佢话就变晒嗰度咁样啊嘛，而家系。 我喺呢个叫咩啊？我喺人哋屋企 私人地方嚟嘅， 所以我冇办法嘅吓。 嗱，通常咧，我哋就会咁样嘅，去人好兴高采烈咧就。去人哋屋企嗰度烧嘢食啦，大食烩啦，因为就怕攞有走啦。 哦，我呢啲好尽责嘅， 跟住就留翻俾，唔系通常个屋主咧会好客气咁，唔使啦，唔使啦，摆低啦。 实在太好朋友，因为真系一个真系老死好朋友咧。咁佢屋企等于即系我入到去咧， 系你屋企噶嘛？ 就系啊，就等于我屋企一样啊。我会自己霸占咗去厨房去做晒所有嘢，准备晒所有嘢，跟住洗埋所有嘢，我先走嘅。 嗱， 好开心。 唔知啦，豪仔同阿田咧。啲朋友会唔会好似彭仔嗰啲咁嘅咧？即系当咧大部分都已经成家嘅朋友咧，再出嚟聚会，譬如最简单去人哋屋企啦吓。而家当然少咗啦呢啲咁嘅活动，去人哋屋企咧系会带埋自己嘅姐姐去嘅。 哦，咁好啊！ 兴唔兴噶你哋？ 嗱，就系咁样嘅，就唔系几好咁样带人带埋姐姐去嘅。你带埋姐姐去食咧就 O K， 系啦。 但系我真系几，尤其是农历新年咧，姐姐都会特别欢喜跟埋你去。 系啦系啦，除非佢有特别嘅，佢话啊，我都乐意喎，阿妈咁样或者阿 Sir 咁样。 如果严格嚟计咧，佢系咪算系喺咩叫做咩自己家居以外地方咧工作啊？ 系啦，所以咪就系话，其实就唔系几啱数咯咁。 嗱，不过咁，当然啦，去到人哋屋企咧，唔代表嗰个姐姐要喺人哋屋企度做嘢啊。 系啊系啊， 即系佢带埋佢去都系照顾翻同行嘅小朋友咁样啦，即系唔系话 好难 嘅。唔系去人哋屋企度啊，你帮下手顺便扫下个地啊，咁就唔会做呢咁嘅嘢嘅。 系啦，帮手照顾细蚊仔 OK 啦。如果去人哋屋企度做嘢， 但系而家人哋嗰度本身有个姐姐咧，就好啲嘅。 系， 人哋已经做紧嘢，不过呢个啱数啊，你叫埋个姐姐去咧。有时大家好似变咗流动工作平台，佢就会喺嗰度开工咁样。 你唔好话佢嗰日系打工咯，佢嗰日系gathering 啊。 佢系自己姐姐 gathering 啊。认识下第二 呢个礼拜五六日，大家去咗边啊？你哋 我去咗趁住呢一个假期咧，就去咗一转咧，都系啲闹市嘅地方，尖沙咀一带啦。咁都系咧。好多感覺上是回復翻不少咁樣啊，又係嗰種啊，因為從呢一個食肆咧要排隊等位咧，就可以知道， 就係嗰個人又出現翻啦， 慘咁樣啦。 哇！我琴日去元朗嗰個街市啊，淨水泄不通啊，淨係咧爭啲，好似有豪仔上次話齋咧，你嘅腳係搭咗去後面嗰只腳嗰度咯， 又俾 嗰啲咁樣咯， 俾嗰啲拖菜籃， 拖車仔啊。 都是的、其實現在元朗呢你平時呢都不用說、周日、啊、周末、啊、平日都已經是很多人。 是啊是啊，他說呢多到即那個叫什麼新墟舊墟還是街市還是諸如此類的。 你是去哪裡、啊、 是每條街都是全部都是人、啊、是我寫了。 新墟那條街市叫做。 是啊，新墟街市。 新墟街市。新墟街市啊。豪仔有沒有跟小朋友、活動啊？ 我冇啊，我咧、嗯、都系好慵懒咁样咧，喺屋企咧就食咗两日饭咋。不过我觉得咧呢、這个假期咧， 食咗两日饭， 我又食咗喺屋企自己玩啊，即系困兽斗啊，玩咗一轮咧。但我觉得喺屋企咧，即系如果你话呢个假期咧，最大嘅刺激咧，我觉得我哋晏啲都可以讲下、嗯。最大嘅刺激咧，应该就系见到。即係有啲好勵志嘅故事咯，睇嗰啲唔同嘅樂壇頒獎禮之後咧，睇、到啲好勵志嘅故事。所謂肥仔大翻身咧，可能如果呢個假期咧，你問我有啲咩可以做咧？做多兩下 sit up 啦，整多兩下唔同嘅運動啦，你都有機會可以咧 大翻身係嘛？ 肥仔大翻身、哦，如果大家有睇呢兩日嗰、那個即係頒獎禮嘅大驚喜嘅話咧，呢、這個我頭先正想講即係。阿程振鹏，如果你跳多两下嘅，你高啲；桂花田，你食少两碗嘅，你又瘦啲。 我哋可以变佢啦， 大啦，真系冇错。 能明白星雨最离，未能每晚入住你心扉。为理想竟冷落你，如忘掉分秒日期，未能每次说句对不起。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愿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着你漫游天边，有往事事。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上积雪十年，如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哇做一样好耐冇做嘅嘢先， 好啊， 即系难得翻入直播室啦。 OK， 好， 系阿桂花田， 好，你 俾我讲下先。 好，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等彭仔话你听啦吓。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嘅，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早晚清凉，星期四就渐转多云啊，稍后咧显著转冷啊，随后数日早上嘅天气寒冷嘅。咁现时嘅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57%，嗰啲咩寒冷啊、霜冻嗰啲警告咧就冇啦，依家 吓。OK， 嗱，今日新闻咧，即系有样嘢咧都几吸睛啊吓。不过咧，竟然咧出嚟嘅题目咧嘅时候咧，阿彭仔竟然有几个个反应话俾我听。嗱， 有样嘢咧就香港人咧就特别中意嘅，向来平常嘅正常日子系咁，而家咧疫情之下咧可能会系稍微叫放缓少少，叫收敛少少，但系都依然咧会有人选择就假期去睇楼。 喂，问题系 假期去睇楼 系冇停过咯，嗰啲楼市都系冇乜点跌过咯，系咪？ 系咁啊！喂，仲记唔记得咧？即系早几年开始咧，香港咧，因为大家负担唔到啲楼价啦，咁啊开始啲发展商咧就整啲纳米楼出嚟咧，就懒系即系接近啲啦。嗱，你负担得起噶啦，相信。不过你就越住越细， 其实同嗰啲食肆一样啫嘛，价钱冇变噶，你都系30蚊个餐，不过你越食越细啫嘛。 佢同你扣底， 佢同你扣咗啲饭啊，扣咗啲餸啊，个碟一样大啊，但系嗰、那个你饱肚个量咧系比较少啲噶嘛。 价钱分分钟仲平咗添，不过你要食两个。 系啦系啦，就系咁样咯，同食饭一样啊，啲楼一样。 依家又话嗰啲嘅纳米楼咧，嗱。应该数数埋埋咧，其实成个香港市场咧都真系唔少嘅。 系 啊，你话多年以嚟累积落嚟，究竟啲纳米楼佢嗰个去货嘅速度快唔快咧？又或者系而家嚟讲，我哋市民大众啊，仲系咪会咁趋之若鹜？哇，见到个价钱啱入市啦，咁就唔理佢是否纳米都买啦。 但系问题系呢、這个数字系好唔合理噶嘛？你明唔明啊？佢话纳米楼嘅楼盘，大家知咩纳米楼咧？即系话细到咧，你只手，你只手究竟伸唔伸得，伸唔伸得直啊？两只手嗰、那个，嗰个叫纳米啊吓。 差唔多好似一个哇停车场。 个车位， 车位 系啦，你话点样阴公啊？佢话咧十年嚟个即系个题目系啫，十年期激增85倍，越起就越细。咁即系你话你香港人嗰个叫做身份，即系嗰个叫做住屋个问题，咪越住越差咧叫做。但系个楼市越嚟越高，即系嗰个比例根本都唔成正比。 咁呢个固之然啦，大家明噶啦。 真系可 怜。但系咧就向来咧，如果系年青人咧，即系我都年青过啦。咁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屋企人咧就咁教嘅。 喂，我想问你，你屋企人几时开始叫你？喂，你快啲去买层楼啦！ 其实应该系出嚟做嘢冇咯。咁25岁打后啦，就会开始会去探索呢一个嘅课题啦。 OK， 即系买楼呢个课题。 咁想当年系屋企人话：嗱，你睇啦，屋企可以帮到你噶。 冇啊，冇呢一句，冇呢句啊。点会帮你？ 唔系，帮你个首期系啦。譬如个首期，就算你唔全部嘅首期，帮你一半首期，你都开心啦，系咪先？有冇呢样嘢？ 我谂你系咁谂住。去帮你一对仔女啦，阿田系咪？ 我唔知道，我问下。 我屋企咧，虽然咧环境未至于好差，但系亦都冇谂过咧系帮下一代去买楼嘅。 系啊， 都系靠你自己嘅。 咁啊做得好咯，咁即系话你自己一分一毫都系自己出自己嘅。 老老实实就真系，我真系冇谂过屋企会帮啊。 咁啊， 预咗唔会帮。 唔系，咁结果都唔系25岁嗱开始有件事啫，但系就唔系25岁可以买到啦。 点有可能啊？即系十几年前都冇咁嘅可能啦。好啦，咁啊之后咧。屋企人通常讲几样嘢嘅，一就 系 唔好买咩咧， 唔好 买村屋。 系系啊，呢个我屋企人都有咁讲嘅。 但系后生仔咧系好中意买村屋嘅喎， 因为地方大啊， 有天台，有宵夜食。 呢个紧要，同埋有罕有嘅露台啊 嘛。 系啦，养狗啦，有露台啦。 系 如果有要埋个天台嘅话，更加 happy 添。尤其是年轻人啊， 真系会谂到同埋价钱咧，通常又会比市区咧平啲啦。 系啊，因为近视啲啊嘛，佢哋唔会肯定嗰个交通好唔方便噶嘛。 所以咧会选择嗰样，但系屋企人就会话啦，唔好啊，个地 契 你 唔 知，你又唔知个花园系咪入 入職喎，啊係咪入埋個契裏面啊？等等， 誒仲有治安啊，治安係啦， 好煩啊，同埋好難放出去嘅，唔升值嘅。 OK OK， 咁 即係呢啲説話就會出啦。 咁 另外第二樣 係啊，第二樣係咩啊？ 唔好買單棟樓啊！ 哦，單棟樓意思係話即係得一座嘅啫，所以情鎮棚樓咁啊，就一座就唔好啦。 係啦，即 係唔好咩意思啊？ 難放啊！ 我点解有难放呢？ 难放，因为唔似啲叫 有大厦管理 系啦，唔似啲叫佢都可能会有大厦管理，但唔似嗰啲蓝筹屋苑啊， 即 系 好 稳 健 嘅屋苑。咁嗰啲 美孚嗰啲咧，美孚嗰啲好稳健噶嘛， 太古城嗰啲到今日都仲咁好卖， 系 咪？所以咧就会打沉咗你呢一啲嘅谂法。咁而嗰啲纳米楼咧，其实亦都系一种另一种嚟 嘅。即系佢而家佢话，如果你要投资嘅，你都唔好买纳米楼 啦。系啦，因为咧实在到你要放。嘅时候咧，又真系咧，唔系咁易放到出去。 但系问题，你谂下，十年里面激增85倍啊，即系话其实有价有市啦，即系有需求啦，系咪？而家你知唔知好多年轻人咧，佢唔想住劏房，都宁愿有呢啲咁细嘅单位为自己嘅物业噶。 系咁啊，通常呢啲细单位，如果你觉得佢吸引啦，可能就系嗰个包埋嗰个大厦屋苑嘅设施咯。 哦，都系嘅，因为会收入更加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的疫情记者会今日起改为在网上举行，记者要透过文字提问。当局解释是为了减低在卫生防护中心大楼的传播风险，多个传媒工会表示反对。记协主席杨建兴认为，政府的做法是要预先处理记者的提问，将尖锐问题重新包装，避重就轻，回避官员不想回答的问题。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政府事前没有跟记协沟通过，亦都没有听过有传媒忧虑出席记者会有感染风险，对于政府的决定感到愕然。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出席记者会的记者都有戴口罩，座位的距离相隔较远，大楼的空气流通不算差，认为现场的感染风险不高，但传媒在动员市民防疫方面扮演很重要角色，政府需要考虑。全港目前有40多栋大厦的居民要接受强制检测，其中深水埗、富昌村、富允楼居民最迟今日要接受检测，但是附近的流动采样站寻日先至运作。深水埗富昌区议员黄杰朗话：流动检测站原定上星期四朝头早设置，但系承办商临时甩底，当局因此要找另一个承办商救忙。他批评政府发放消息混乱，事前亦都未有通知区议员作准备，增加居民恐慌。黄杰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昨日有大约1200名居民到采样站检测，另外大约280名居民自行到白田社区检测中心提交样本瓶，至今有大约1500人已经接受检测，占整体居民人数60%左右。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系研究在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加设蓝牙自动感应功能，在相关处所安装信号感应器。下载了安心出行的市民到相关处所的时候，无需扫二维码，就会被自动记录出行数据。黄志光话，当局正系同香港大学嘅团队研究喺乜嘢处所安装感应器。佢强调，有关应用程式能够保障市民私隐，政府冇设立中央数据库记录市民嘅出行数据，有关数据只系记录喺手机入面。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话，自动感应功能涉及一种技术，可以感应100米内的信号，但是100米内可能有很多间的店铺，他关注未必能够知道确诊者曾经去过哪个的处所。 香港罕见疾病联盟会长曾建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在2018年引入脊髓肌肉萎缩症的药物，但两年半过去，至今只是有十几名的儿童同一名成年患者使用，其余几十名的成年患者被拒绝用药。他说，医管局以临床数据不足对疗效并非好有把握为由拒绝用药，但是联盟邀请专家翻查相关的文献，指出去年四月和九月在欧洲都有研究报告提及七成的成年患者用药十四个月之后活动能力有明显改善。曾建平又说，针对医管局关注的药物不稳定性，联盟建议成立共同承担机制，推行罕见病药物试用期，由医管局、专家、病人组织和药厂共同订立用药的门槛、试用期限和成效指标，有疗效的患者在试用期结束之后可以继续获资助用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74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62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3点，升2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8.5，升14蚊；盈富基金27.58，升1.8；小米集团34.5，升1.3；中国移动42.45，跌1.75；中芯国际22.55，升4.5；阿里巴巴226.4，跌6.2；美团299.4，升4.8；中国海洋石油6.95，跌2.3；比亚迪股份213元，升9.8；吉利汽车26.2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04，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人民币6.49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44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7,68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18.51美元，卖出1,91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荷里活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昌华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大南西街。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呈祥道落去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沙头角公路军地方向粉岭、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第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视觉传译的学生 ，Hello， 我是李明天，我设计作品是口音乐说，以多一条的线条组成口的形状，线条之中亦都放置了一些音符，再在口中唱出一些音符和文字，用 music 组成，正正呼应了音乐说。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ithk.hk 网页展出青年创作。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关心病人都有错， 你咁做法啦，唔系关心紧一个病人啊，而系忽略紧其他病人啊。 唔好意思啊。 要知道由陈建安饰演嘅阿史喺医院实习期间做错啲乜嘢？ 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成群约定展翅。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好啊，时间咧嚟到星期一嘅朝早咧10点40分啦，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啊，当然有我哋呢个环节啦，世间看 channel 啊，世间瞬间啊， 世间边世间啊，问世间啊， 咁都啱嘅，宇宙嗰度我未睇到啦，咁啊暂时睇住呢一个嘅世间嘅 channel 先啦，有啲咩咁啊变幻莫测咧，咁其中咧当然就系我哋好关心嘅疫情啦，咁大家虽然知道咧，而家香港咧第四波咧都未啊有办法。即是怎样可以压制它啊，但是大家都做得好好的了，我们继续努力啊，现在的数字虽然都还是双位，但其中呢都见到有一些新闻呢就讲着除了说在闹市那里是出现有一些确诊的个案之外呢，实情呢就说就算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呢都一样呢不能幸免啊，其中呢就包括了呢就是有这一则的新闻呢讲到说呢五日七宗確診，咁就係吉慶圍咧，要封村謝絕遊客嘅。咁呢則新聞嘅內容主要都係講到咧，就係喺過去嘅五日裏面咧，有喺元朗錦田吉慶圍啊呢條村啊，話超過百年歷史嘅鄉村咧，就有七個人咧確診呢個新冠肺炎啦。咁而其中咧，亦都有啊記者走到去吉慶圍嗰度咧，想話做採訪，都見到咧村裏邊已經係設置咗一個告示牌啊，就係、是、呼籲啲遊客咧喺防疫期間咧就請勿進入噶啊，仲中英文對照咁樣，遊客要注意咁樣，唔准入去啦咁。咁都確係嘅。咁因為咧七個染疫嘅人士當中咧，其實有唔少啦，都係啊年長嘅人士。咁啊，彭仔咧都曾經咧即係過去嘅日子咧，我記得咧做功課嘅時候咧，即係讀書做功課咧，曾經咧就走入去呢個吉慶圍嗰度咧，係做咗一個嘅古仔啊，用呢一個嘅自己相片做古仔嚇。咁啊，呢個作品咧，我都仲收藏緊，都有好多咧對於吉慶圍嘅一啲個回憶同懷念嘅。咁啊，既然啦，我哋都入唔到呢條百年老村啦，咁當然咧，如果大家係因為呢則新聞咧而有所即係興趣。去想话睇下嘅话咧，咁当然我哋最方便同埋系安全就系梗系上网睇啦。确系有好多唔同嘅 channel 嘅，今日介绍你一个 channel 咧叫做大同小异。同咧系瞳孔个瞳 吓，椅咧就系轮椅嘅椅。咁其实咧就系由呢一个自强协会啦，一班嘅轮椅朋友咧，佢哋组成嘅频道嚟嘅。入边咧你可以揾到有一条嘅短片咧，叫做啊冒障碍本地游之轮游吉庆围嘅。咁啊意思即系可唔可以咧系无障碍出行呢啲轮椅人士。咁啊见到片入面咧有一男一女啊坐住轮椅嘅朋友啦，就做主持响度啦，就带大家咧睇睇呢个吉庆围一带啊。啊，系咪真系咁无障碍出行呢？咁、那个答案咧系都可以嘅噃吓，因为咧好简单啦，佢教大家咧坐呢个西铁啦，去到系呢、這个锦上路嗰个站咧，就系、是、出站之后咧就去呢一个叫做盈汇坊，系一个货柜商场嚟嘅，跟住咧就再去呢一个锦田红砖屋。直入去就見到咧呢一個嘅吉慶圍，兼且咧喺嗰度咧，其實近年咧就係成為咗打卡熱點啊！因為嗰度有一個咧錦田嘅壁畫村嘅，都幾熱門嚇。咁喺呢一個短片入面咧，變咗咧就係睇到嗰啲嘅壁畫村入邊嘅壁畫啦。其實主要就喺每一座嘅村屋嘅外邊嘅圍牆嗰度咧就睇到嘅。咁啊，主題都各異嘅嚇，有一啲咧就係畫十二生肖，有啲咧就係抽象派嘅風格嘅，譬如見到咧有一幅咧就係一雙手咁樣托住，咁啊用七色嘅彩虹咁嘅顏色嚟畫嘅壁畫，仲要每隻手指嘅指頭咧有啲眼睛咁樣，都幾得意嘅。另外亦都有啲係寫實風格嘅，譬如係畫一家大細喺度食盤菜啦，畫屋企嘅寵物狗狗啊喺客廳度玩啦，亦都有一啲自然風景派嘅，畫雀鳥啊，畫呢一個嘅梅蘭菊竹啊，咁都有㗎嚇。無論咩嘅主題風格啦，都係有一個一致性，就係佢哋咧全部啲壁畫都係好多顏色嘅，好多色彩都係偏向咧個畫風係可愛啦，又正面啦，温暖嗰個感覺嘅，仲有啲似台灣嘅幾米嗰啲繪本風格添。所以呢睇完呢一個短片，雖然呢佢有一個嘅地方呢要值得講嘅，就係我係雖然話係睇呢個吉慶圍，但其實呢佢成條片呢係冇入到去吉慶圍裡面嘅，佢其實只係喺吉慶圍嘅嗰、那個外牆呢圍住條村嘅嗰、那個外圍嘅牆壁嗰度，以至到隔離一啲嘅鄉村嘅牆壁呢就去睇呢一個嘅壁畫，咁並非走入啦吉慶圍條村裡面。不過咁又啱喎，咁咪配合而家個劇情發展咯。大家啊，人哋封咗村噶啦，我哋遊覽唔到噶啦，唔好入去啊嚇。咁所以咧，彭仔喺度要俾啊一男一女咧坐電動輪椅嘅 emoji 啦，同埋三個植樹帽子嘅 emoji 呢條片啊。啊，虽然而家咧人哋吉庆围村咧就封咗啦，大家唔好去探访啦吓，咁、但系咧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可以大家喺呢一个假日嘅时间咧，如果想远离啲人群嘅话咧，都可以各自咧揾一啲地方去嘅。不过最好咧就响应咧留翻喺屋企啦吓。虽然入咗去元朗，但系咧应该都冇经过锦田啩？呢、这个就系啊桂花田啦、 冇啊冇啊！而家咧就有边架巴士可以直到嗰个位咧，我先会去嘅。要转车要咁转车咧，我就会脚步嘅。香港咧住屋问题咧，多年嚟啊系都冇能力去解决到嘅，令到咧衍生大量嘅问题啊。最匪夷所思嘅就系咧问题解决唔到啦，但系又唔够住嘅地方唔够住啦，但系仲每日咧都不停接收外来嘅申请嘅。政府统计处咧喺旧年二月咧就发表咗2019年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啊。我哋香港系有750万人嘅，比起2018年咧系多咗14200人嘅噃。咁点计算嘅咧吓？呢、這个数字就系话。有52900个 BB 出世，不过就有48000人离世嘅，有29200人咧就移民咗，但系有39100个咧以单程证嚟香港。咁而过去10年咧系共有447730人咧持单程证嚟香港嘅，回归20年嚟咧。共有103万咧由内地移居香港嘅。今日香港咧住屋问题系人口多啦，即系人口多，但系居住地方少、哦。全世界都系咁噶啦，喺增多足少嘅时候咧，嗰啲楼价就自然贵噶啦。所以咧就去到癫价，嗱贵唔单止，仲要去到癫价。咁 又可以咁点咧？又如何咧？都冇能力制止到呢个癫价啦。仲我哋咧香港咧就好似好叻咁啊！仲蝉联咧成为全球咧楼价最高嘅城市。但如果大部分香港人咧有能力负担买呢啲癫价楼咧，就话哇呢个城市好叻啊，香港人好劲啊！但系而家楼价同负担嘅能力不成正比，住劏房嘅人咧系有几多啊？系有21万人啦，住公屋嘅人咧系有200几万人啦，轮候公屋咧有26万宗。以最少人数计算都有近60万人，仲未计嗰啲住农屋啊、麦难民啊或者露宿者咁样啦。系啦，咁而负责呢、這个叫做唔到，就负责唔到吓，令香港人安居乐业嘅人咧，每个月都斗紧10几至几十万人工。喂，咁样唔得噶，你唔可以咁样还噶，你自己买唔好，买唔起楼唔关人哋事噶，系好啦，自己问题自己解决，唔可以乜都靠人嘅。咁我哋就靠下啲记者朋友啊，佢哋咧好关心我哋香港市民咧买楼嘅地方或者租住楼嘅地方啦。佢哋走访咗唔同嘅地方咧，睇下各地唔同嘅劏房咧，以呢个叫做而家因为啱啱计咗咧，就系话嗰个劏房嘅租金咧，中位数系4500蚊，可以租到啲咩地方、咩类型嘅房咧？今日都系分享个果子 channel 咧，佢哋好多标题嘅。咁其中呢个标题就系话，带你用4500蚊住匀4个地方。香港嘅棺材，佢话香港棺材房尺租咧就105蚊，贵过太古城。咁记者走访韩国啦、台湾啦、德国啦，用呢个4500蚊可以租到啲咩地方咧？当中有租客咧都分享佢自己个人啊，点解会租呢度啊？佢哋嘅入息啊，佢嘅工作系啲乜嘢啊？喺呢度生活系点啊？有啲系中意共租啊，有啲咧中意自己租自己单位，不过真系比较细嘅。我会俾3个手指公咧俾呢个 channel， 因为佢真系走咗唔同嘅地方去做呢个访问啦。咁我亦都俾5个俯瞰呢个 emoji 俾香港人咯。唔知我呢个拍档佢有冇咁嘅需要为佢嘅两个仔仔咧做呢个嘅做呢个准备去买两层楼俾佢哋咧吓，我哋有请曾志豪。 有啊，准备紧嘅啦。同佢玩大富翁嘅时候，我一定会买两层楼俾佢啊。唉，楼嗰啲冇嘢嘅，去到之后最点啦，搵翻个有楼嘅老婆咁咪得咯。嗱，呢几日咧，香港嘅天气咧就变化莫测啦吓，咁大家都知噶啦，我哋而家咧就坐住呢个气温过山车，咁有啲人咧其实就唔中意暖嘅，特别系冬天嘅时候咧，佢梗系想睇下点样叫做飘雪落完啦，点样叫做咧寒冷刺骨啦，所以咧我早几日咧有啲 friend 咧佢就上咗大帽山就露营。咁佢嗰日就话放声就喺元旦嗰一朝早呢，即係冻冻地咁上去，大家呢就着到自己成身呢好似北极啊探险咁嘅装备。咁最尾呢上到去打卡留念嘅时候影张咩相呢，唔知你有冇上过去啦。佢哋上去打卡留念其实就係食住一个杯面咁嘅样嘅。係呀，喺个冻冰冰嘅天气呢，喺个山顶里面呢北风呼呼呢，佢就话啦，食返个杯面呢就係嗰阵时觉得最开心嘅。啊，所以你话香港呢就真係好幸福嘅，我哋特登呢就冒住呢个严寒呢就上去食个杯面。咁既然你真係咁鍾意冻嘅话呢，不如就试下去中国一啲呢其中好冻嘅地方挑战下人哋呢所谓极寒之地呢有啲咩做呢。咁小弟睇呢条片呢好开心嘅，係大陆呢佢有几个呢即係俗称佢哋自己嗰啲呢叫宅男呢，就开咗个 channel， 咁个名呢你听到都爆笑啊，叫做20岁了还未去过兜巴星。咁佢梗係講咗人哋個全名出嚟啦，即係未去過嗰個 coffee shop 咁樣啊，即係話俾你聽咧，係啊，我哋就係嗰啲咧所謂咧即係 loser 嚟嘅，但係你唔好睇過呢個 loser 喎，佢周圍咧就去挑戰一啲咧介紹啲唔同嘅特色風味嘅。佢最近嗰條片咧就係佢喺呢一個大除夕晚上，咁啊呢一個叫做咧20歲了還沒有去過兜巴星嘅呢兩位嘅 YouTube channel 嘅人士咧，就去咗中國大陸有一條村，唔知道你聽過未咧？就叫做冷極村啊！即係聽個名字都知係咩意思，係咪即係凍到騰騰震嘅一條村咯？咁呢條冷極村喺邊度咧？就喺中國內蒙咧，呢個叫漠河附近嘅一條村嚟噶。咁啊，嗰度出咗名咧，應該就係全中國最北同埋最凍嘅地方。咁啊，佢平時嘅氣温咧，就我上次介紹過， 的那個温度呢都是講緊-45度啊，最暖呢都有-32度咁樣嘅日子嘅。咁呢呢一班人呢就去到呢個冷極村度做咩呢，我佢哋想挑戰一下呢，就係喺冷極村搭帳幕究竟係一個咩嘅滋味㗎。嘩，你聽到都騰騰震啦，都凍啦，係咪先。咁啊，佢就示範咗俾你睇呢點樣去到冷極村嗰度搭帳幕。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喺嗰度-32度，佢嗰度最凍呢，我覺得嗰條片呢最凍呢就應該去到-32度。佢話究竟搭帳幕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呢，咁啊俾幾個觀察大家睇下。第一呢就係佢攞咗個相機個腳架呢，嗰個腳架呢咬咗。佢本來嗰個相機腳架呢有一隻好似連狗手呢，一個波一個波咁樣呢，你可以屈到呢都幾即係柔軟嘅。佢竟然凍到呢變成一條雪條咁樣呢，已經係咬唔返啦。好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佢試驗下呢斟住一樽水呢擺喺户外，咁究竟幾耐呢仲會變成結冰呢，咁佢又做咗呢個實驗啦。好啦，咁然後佢就要喺呢個天寒地凍嘅狀況之下呢就要扎個帳篷。點樣可以保暖呢？嗱，各位，即係佢有條片呢，其中一條 tips 呢，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佢呢個試驗呢就係咁樣嘅。天寒地凍搭帳幕，點樣可以令到帳幕裏面暖呢？嗱，佢又唔係買嗰啲好高級嗰啲帳篷喎，佢就諗住買幾蚊一個嘅嗰啲呢保暖貼啊，即係嗰啲發熱包包呢，佢就話啦，我一次過買60多個發熱包包，然後將呢啲發熱包包呢全部呢就黐晒呢帳幕個面啊、帳幕個邊啊，同埋黐晒呢自己嗰個叫做棉被上面呢，即係嗰啲睡袋啊、棉被上面。究竟能唔能夠得到温暖呢？嗱，你自己睇下呢條片啦。但我覺得呢佢呢個試驗呢係幾大膽同埋幾有創意嘅，想喺呢一個呢叫做最凍嘅天氣裏面呢捱冷抵夜。咁你話呢條片呢見證住啲咩呢？我相信見證住嘅就係我哋中國人呢真係富起來了啦。所以我哋同西方人一樣呢都會拍呢一啲呢佢哋俗稱叫作死片啦。作死嘅意思即係有志唔再攞苦嚟身。係囉，我哋如果唔係富起來，我哋點會諗住呢走去捱冷先得㗎。所以啦，大家可以有興趣呢自己睇下呢一條 channel 呢叫做20歲了還沒有去過兜巴星。呢、這、一個呢就喺極冷村裏面呢搭帳幕啊，我會俾3個帳幕公仔佢。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 平妹仔，早晨喺屋企嘅阿秀恩琪， 早晨啊，快书大人秀恩琪。 哎呀，我第一次系喺呢一个电话做呢个停课不停学啊！早晨肥妹仔，早晨 Chris 啦，我冇睇钟咧，而家几多点啊？ 而家仲有四啊，冇喎，3分半钟 啊， 三分半钟啊，咁我哋开始啦。咁咧，今日中文堂咧。是啊，今日中文堂呢我想同大家上一課呢就係同呢呢、這個禮拜呢咪有個人好紅好紅嘅，佢呢姓姜嘅，叫做姜圖啊。 啊好啊 ,BB 啊。 我想介紹呢我聽唔到佢講咩啲咩字詞啊，你話。 佢係 BB 啊。 佢係 BB 啊。姜BB 啊，我想介紹佢個姓啊，佢個姓呢你知唔知係咩意思 㗎？咪食姜啊 ,Ginger。 是啦，佢除咗係 Ginger 之外呢，原来佢呢个姓呢如果用象形文字或者叫做甲骨文嘅形式去拆解嘅话呢、你知唔知係代表一个乜嘢嘅形状啊？ 女人啊。 女人就中咗一半㗎。吓 係啊。 靓嘅女人。 点样睇啲字係靓嘅女人呢？ 佢好似个美丽个美字囉，个头。 哦，佢咧，你有冇见到佢个头上面咧顶住一个乜嘢啊？ 有顶帽，有个冠，有个冠， 鸡冠， 唔系， 有个皇冠啊， 天线， 羊， 草， 冇错啦。原来佢话咧喺呢个古文字里边咧，呢一个姜嘅意思咧 系话 有一个女人。咁咧佢就顶住一只羊角咁样咯。 系啊，咁即系我哋圣诞节去笠住嗰个圣诞头箍一样啊。 系啊，但后来咧，你哋都讲得啱嘅，佢亦都成为咗咧植物里边咧姜嘅意思。咁所以咧嗱，佢又系一个动物啦，佢又系一个咧某程度上咧，佢系食得落肚嘅植物嚟噶。咁、我就今日想问一下咧，你仲有冇印象咧？我哋中国人咧有几多个姓氏咧系可以爱嚟食噶？ 哇玩咩？ 有几多个姓氏可以爱嚟食噶？ 系啊，嗱呢、這个姜字佢就系植物啦，佢又可以爱嚟食啦。 猪 啊，我哋日常生活系啊，猪啦， 羊咯， 猪可以食。 姓羊啊， 系啊，姓鱼咯、 啊，系、啊。 仲有咧？ 姓鸡啊， 系、系啊，有姓 好少人 姓牛啊， 姓子啊， 牛啊，姓牛啊， 系咯、啊，姓牛啦、啊，仲有咧？ 姓、 不过嗰啲都系同音字嘅话，都唔系。exactly 嗰个字， 我谂住同音字都食。 姓蔡咯， 啊系喎， 系啊，姓蔡啊， 姓蔡，姓范啦，姓范，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姓范啦。其实呢几个咧都系有得将佢食落肚噶。 系啊，好得意啊。 系啊，如果你仲有嘅话咧，姓鱼都有噶。 我头先讲咗姓鱼， 系啊，你仲有啲咩我哋冇讲噶？你仲有30秒。 我仲有30秒啊！咁我哋最紧要咧就系食多啲啦，食多啲姜啦。但系你唔好食咁多喎，佢本来好肥噶，减咗肥之后先至变成而家咧个粒姜糖噶咋。 哦，姜糖，我想好似佢咁高啊！ 咁你跳高啲，跳多啲食啊！ 高都食得嘅，高都食得嘅。 系啊，升高都系一个高点啊！ 萝卜糕 啊，系啊，好啦， 咁先， 拜拜。 好啦，拜拜。 最快今个星期宣布紧急状态。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首相菅义伟今日会举行记者会，交代应对疫情措施。拒绝承认在大选落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要求佐治亚州的选举官员找出足够的票数，扭转当地的选举结果。华盛顿邮报公开特朗普上星期六致电佐治亚州负责选举事务的共和党党友州务卿拉芬斯帕格的电话通话录音。特朗普坚持自己在当地胜出，并向对方施压，要求重新检视选举结果，找出11780张原本投给他的选票，令他可以胜出。拉芬斯帕格回应说，选举结果正确。特朗普仲扬言，拉芬斯帕格可能会面对刑事法律后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30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77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9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4点，升2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8.5升14.5，盈富基金27.5升1.2，小米集团34.45升1.25，中国移动42.35跌1.85，中芯国际22.8升7，阿里巴巴225.6系跌7蚊，美团297.2升2.8，中国海洋石油7.01跌1.7，比亚迪股份214.6升11.4，吉利汽车26.75升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15，瑞士法郎8.773，澳元5.98，加元6.107，新西兰元5.585，欧元9.499，每百日元对港元7.5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91。

用咩電子付款銀行嗰啲啊？ 兩樣嘅， 批來批去嗰啲啊，定係八達嘟啊？ 我有八達嘟同埋批來批去咯。 哦 ，OK， 即係就咁，你放張 credit card 喺個嗰個掃描機嗰度就搞掂啦嘛，因為咁啊比較方便啦。咁但係如果都仲係有人咧係用呢一個現金嚟到去交易嘅時候咧，你話有一個朋友。佢咧幫襯完你買咗嘢，跟住佢要咧俾錢啦。佢俾咧全部都係一蚊俾你。 哦，好啊， 全部都係一蚊，但係你五百幾蚊 嘅應該係。 你五百幾蚊，如果全部都係一蚊， 佢都俾一蚊，佢擺明係咩啫喎？ 玩嘢， 擺明係玩嗰個鋪頭嘅啫喎。 喺台灣就有件咁嘅事啊！ 其實呢個世界各地都有呢啲嘅，因為咧即係好多時嗰啲咧，點解會有一大扎散紙？佢、啊、真係好用心地去特登去唱啊嘛，係咪？咪特登唱啊，分分鐘。咁点解咁样呢就是、因为嗰间食肆可能之前呢有啲嘢对佢唔好啦。 即 係得罪咗佢啦。咁佢跟住再嚟帮衬嘅时候呢佢咪再嚟佢喔我畀钱咋嘛。你话唔收毫子我畀一蚊。係啦。 嗱、哦、我唔知道呢一单新闻呢本身嗰个背景系咪有件咁样嘅积怨啦。咁、啊、但係呢就话喺台湾基隆嗰度呢就有一位嘅外卖员啦。咁佢送外卖啦。咁送到去个客嗰度呢咁就要畀钱啦。那个客呢系畀咗540蚊嘅台币。全部都是一蚊，其实呢度咧港纸540蚊台币就即系150蚊港纸到啦吓。咁、我哋如果要计嘅话咧，就真系当佢540蚊咁嚟计，全部俾一蚊你。结果咧嗰、那个嘅外卖员啊惨啦，天寒地冻咧就喺门外咧就数咯。 我照收啊佢， 佢照收， 冇拒绝佢啊。 佢冇啊，佢照收，用咗半个钟嚟到数个540蚊一蚊啊。 佢呢个外卖员佢冇得拒绝噶嘛，佢就唔系自己袋，佢拎翻去公司噶嘛。佢唔通同公司讲话我唔收佢钱啊？哦哦， 好阴公啊！ 我免费请佢食啊！因为佢俾咗散纸，我代老板嚟拒绝咗佢啦，咁样咁啊死得噶啦，真系。 但其实有冇呢啲叫做咧公司嘅规矩咧，或者系法例咧？冇啊，冇得法例嘅应该。 唔得噶， 因为公司 规香港 有 法定货币嚟噶。 但香港原来有条例啊、 哦， 所以我特登咧要话俾香港嘅外卖员知，如果你系送外。外卖有人咁样俾晒全部一蚊银你咧， 玩嘢嘅 你 吓， 视乎睇下系几多钱。你张单如果系超过100蚊咧， 系 佢全部俾一蚊你咧，系唔收嘅可以。 系咩？ 哦，系咩？咁犀利啊！咁有型啊！即系根据唔知咩599几嘅咁嗰啲， 唔使五九，嗱唔使599几，系454。 哦，454嗱，好容易记啊！454条例， 香港法律第454章硬币条例就讲明咧。以面额是不少于一蚊的硬币而言，不少于一蚊，咁即系话咧，你最少都系一蚊啦，系咪？咁嚟到去支付咧，嗰款额唔可以超过100蚊，即系话你张单如果系101蚊，你全部俾一蚊咧都唔得啦。 哦， 不少于一蚊嘛， 一蚊俾多过100蚊嘅嘢啊？ 唔可以。 系啦，即系话你99蚊，你就可以俾99个1蚊啦。 咁起码唔使企喺门口数半个钟啊。 都系一蚊啫， 咁大件事， 毫子得唔得啊？ 不少于一蚊啊嘛，咁所以 话 你如果系5毫子又唔得咯。本身如果咧你系再少过一蚊嘅话咧，即系你喺一蚊楼下嘅咧，佢亦都有一个嘅条例嘅。 系啊，就唔可以俾10个毫子啊咁啊。 以面额少于一蚊，少于一蚊即系5毫啊、2毫啊、1毫啦嘅硬币嚟讲咧，所支付嘅款额咧不超过2蚊。 系啊， 哦，咦，原来真系有根有据嘅，系法例嚟添。 系啊，有阵时 咁就可以拒收。 但我就话，如果用呢个法例咧，咪好容易出事咯。因为我哋有金银银噶嘛，我哋有10蚊噶嘛。 系啊， 其实10个1蚊银都唔系好过，咪10个10蚊银都唔好过分啫。 所以人哋有讲 啊， 嗱，听一次，以面额不少于一蚊，不少于一蚊。即是话呢你少过一蚊就唔得啦，你即係最少限度呢係一蚊啦。 係啊， 係咪嘅硬币嚟讲呢，不少于一蚊嘅硬币嚟讲呢，所支付嘅款额不超过100蚊。係咪 咁如果我101已经俾唔到㗎喇。 咪就话 全部一蚊 喎。 唔可以10蚊都唔得喎，因为佢啦1、2、5、10个大银呢都唔可以当超过100蚊嚟用㗎。 但你 即系加埋又唔系讲一蚊添啊！即系话你有5蚊有2蚊都唔可以净系俾大饼啊！ 因为佢话如果你面额少过1蚊啊嘛，咁所以我头先睇到另外啲新闻都有介绍过咧， 一蚊 系啊，佢就话如果以面额少过1蚊嘅硬币嚟计咧，佢支付嘅款额唔可以超过100蚊。 咁 系不少一蚊喎， 系啊， 咁十蚊咪不少一蚊咯。 如果你一二五十，佢系唔低过一蚊啊嘛，咁佢哋加埋咧唔超过一百蚊就可以用啦。即系如果真系嗱咁大嘅利是麻雀数上面，如果一零四，咁你就有四蚊咧就俾唔到佢啦。 哦， 除非咧你就攞张五十蚊纸顶出嚟，哇！即系如果佢严到嚟咁嘅话咧，系， 即系我开始混乱啦。你后尾咧就再清晰啲咩一零四、一零一啦，咁样可以系咪？即系话一百零一蚊，我 系 唔可以俾大饼啊？ 总之佢分两种啦，好似彭仔话斋啦，你用一蚊嚟做个标准，多过一蚊嘅一只法例，少过一蚊嘅一只法例，咁样明明先两只法例先， 多过一蚊一个法例， 系啦，少 过 一蚊一只法例， 可以啊，可以。 系啦，咁多过一蚊咧，多过一蚊嗰啲系咩嚟嘅咧？就系一二五十蚊咯，全部就多过一蚊噶嘛，即系或者叫唔少于一蚊啦。 系啊， 咁你 under 一蚊嗰啲咪就 系 一二五毫咯，得三只嘅啫嘛。 系啊，啱啊。 系啦，咁彭爷话斋咧，如果你系一二五十蚊呢啲咧，你加埋都唔可以超过一百蚊嘅。 OK， 系啦。 明白， 加埋再超過百蚊， 你 點樣組合都得，但係唔準俾個總值咧係多過一百蚊。 即係你俾九啊九蚊咧嘅時候咧， 啱啱好都得，唔準超過。 哦 ，OK， 你俾一百蚊，譬如我嗰樣嘢一百蚊嘅，你可以全部俾大餅。 可以，可以。 嗱、又或者可以咁演繹嘅喎。 哦，點啊？ 因為佢以面額細過一蚊嘅，咁即係得翻五毫、兩毫、一毫。 一二五毫咯。 一二五咯。 係啊。好啦，我揸住呢啲咧，所支付嘅款額。唔可以超过 两蚊， 所支付嘅款额唔可以超越一百蚊。 唔系啊，两样噶，一二五毫嗰啲咧系唔可以多过两蚊啊。 因为即系譬如你俾两个半嘅嘢，你唔可以全部俾毫子啦。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俾两个半咧，你唔可以话喂我有十个两毫子、啊。 你过九咧就可以啦，你过九就可以俾全部一毫子啊。 两蚊都得， 哦，两蚊 两蚊都得，啱啱好。 明白 但我咪话咯，有啲盐啊，即系咧，因为如果咧你一百零四蚊咧，我有十个十蚊银，我加多两个两蚊啫， 就唔得啦， 系咯。 唔系，头先系一二五就冇话十蚊啊。 有啊，一二五十蚊啊。 哦，一二五十蚊啊，系 一二五十蚊啊。 因为你系不少于一蚊嘛，你十蚊银都系不少于一蚊。 咁十蚊纸就得啦，系咪？ 十蚊纸就得。但我哋现实生活咧，应该其实系曾经收过十个十蚊银嘅， 一定有啊。 收过，但我哋唔知道原来即系咁。 即系话 拒绝佢啫嘛。 咁即系话咧，其实接收嗰个嘅店铺咧，佢系有权唔收。 佢收 咯，即系争在佢行唔行使呢个法例咯，又或者佢响唔响？用呢个法例赋予佢嘅权利咯， 咁即系 佢会找俾你噶，你有冇试过啊？ 找咁多， 我净系我试过找廿蚊纸一沓咯，即系譬如俾二百蚊廿蚊纸我咯，我试过。 咁呢个又唔算好离谱，如果佢全部银仔俾你就真 系。 有啊， 我冇啊。我试过找个尾数咧，可能譬如话佢唔系太夸张嘅，譬如话可能佢要找十一蚊俾你咧，佢真系试过个店铺同我讲话，唔好意思冇晒咧十蚊饼。 系冇晒大纸。 系啦，唔系佢又冇十蚊饼都冇，因为譬如找十一蚊啊嘛，佢就要找咧十一个一蚊俾我咯，然后佢仲问我你介唔介意啊咁样。 五蚊都冇，两个五蚊都冇 啊！嗱， 如果呢啲咧，我就觉得你哋两家自己 情有可原，系啦系啦， 因为对方，因为对方都已经咁谦卑地话俾你听，哎呀唔好意思，点点点，咁你可以选择接受同唔接受嘅。 唔系同埋人哋冇犯法喎，系一百蚊留下啊嘛。 不过最 赚翻十一个一蚊俾你先 啊。咪一蚊咧，系冇错，只不过咧，所谓嗰个冇散纸或者咧，你以为玩嘢咧，可能有阵时个商铺啊，佢都被逼话喂，我得咁多俾你。 收四个五蚊咯，即系廿蚊，佢冇廿蚊纸，亦都冇十蚊纸，或者佢话唔好意思，我得四个五蚊啊。 咁我都接受， 系啦系啦，即系佢都有唔好意思。 有啲咩情况咧，你系会觉得咧好难接受咧？就系佢间铺头已经话咧自己唔收啲毫子啊，乜乜物物啊咁， 但 系 佢 走翻毫子俾你喎。 系啊， 哇，你咩意思啊？ 系啊系啊，唔收你嘅，系啊， 但系你又走翻俾我。 我想话咧，街市咧， 你有冇见过呢啲啊？ 铺头就唔系好 铺头。 好 啊，都有啊！ 我但系想话街市咧，而家咧都好巴闭嘅，佢哋即系咧毫子咧，佢系真系唔收你嘅。即系譬如五毫子，你可以俾两个即系佢要收你一个五毫子咯，就唔收你两毫、两毫、一毫啊嗰啲咁样嘅配搭咯。好巴闭嘅喎，佢哋。 除咗你嗰啲神沙之外咧，咁你系咪觉得只要唔系俾神沙，你就觉得冇问题啊？如果佢都系大面额嘅话，唔俾神沙就得啦。 即系话，譬如你五千蚊，你俾咁计啊，你俾五千嘅十蚊纸，佢都系唔得嘅。 嗱，因为 咁讲啊，系咪咁讲？ 见到真人真事喎，佢喺旧年咧有一单新闻咧，香港便利店咧，佢就话有人而家可以交费用噶嘛。 系啊系啊， 最惨系咧交费咧，于是乎咧 佢 个客人，佢就交费，唔知嗰啲咩费用咧，冇一万蚊啫嘛。 交一万蚊费用，但系佢都系便利店交啊。 咁跟住佢俾咩咧？俾新闻买 全部一百蚊纸啊？ 唔系，佢冇一百蚊都好啊。佢攞咗一沓廿蚊纸。 一百蚊廿蚊纸， 系一打， 唔系一沓，一万蚊廿蚊纸啊！ 五 百张， 吓 五百张， 冇错，数几耐？ 哎呀，佢冇嗰啲，佢冇嗰啲机噶喎， 十分钟得唔得？ 唔得， 五百张廿蚊纸， 哇！可能中途数乱，你唔好嘈我啦，你又乱咗又要数过啦。 你知便利店系快噶嘛？后面嗰个点啊？数完未啊？ 嬲咗啊！后面排队嗰啲 系啦，几多几多？ 二十分钟，二十分钟。 四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钟， 佢仲要系特登真系玩嘢咧，因为佢又冇得话叫俾第二个客人上先咧，因为嗰人就目睹呢个情况啊嘛， 喊 啊，嗰个职员咧就喊咧，玩咗佢四十五分钟。 哇！ 真系先至数完呢一万蚊嘅廿蚊， 佢可以转行去做。 系啊，我哋咁啊，唔系同埋建议 法例冇包喎，点算啊？ 建议公司咧，安部嗰啲咧，嗰啲银纸机咯，系点啊？ 嗯，咁啊真系，唉，爱莫能助，我都唔识数啊。 你有新意再示爱，小心警察追来，别要展览你在恋爱，何必讲婚礼将来，我怕很快会离开，人自立自然自爱，而我竟使你以为好爱，怎可以天天跟你去街， 无赖啊！嗱，咁我想问一下咧，嗱呢个题目咧唔系针对曾志豪，咁啱我星期六咧系已经揾到呢单新闻嘅， 系啊，你越唔敢讲咧就仲好，你一敢讲咧更加 啊！ 啊，即系作为老板嘅你咧吓，彭仔吓，咁啊即系经常咧你都会遇到咧啲同事咧系啦，好唔准时嘅 无赖同事。 啦， 可能我无赖啲咧。 我嗱，你嘅无赖可能有其他地方啦，但你永远都系见到人噶嘛，系咪先？ 咩事啊？ 但有时系咯，见唔到人嗰啲，即系 听声咪得咯。 啊，系啦，即系咁样啦。咁啊，嗱，你如果学晓咧喺呢个叫武汉呢一间公司咧，咁可能咧就会令到啲同事咧。 哇，永远都唔会迟啦，你明唔明啊？ 点解啊？ 因为咧， 一啲都唔迟， 系一啲都唔迟， 一啲都唔难， 系点样填啊？ 你觉得系啦？你觉得点样可以先令到个员工咧系唔会迟到嘅翻工？其实好多老板咧都好觉得咧， 将个公司咪就系佢屋企咁咯，佢喺度瞓嘅。 佢喺度 咁都唔會遲啊！ 唔可能啦！你即係個個要翻工噶嘛，真係個個都要屋企。 咩 即係 朝後晚拆噶嘛？ 唔係係真係嘅。嗱，我哋成日話，譬如遲到一段時會罰嘅。咁但係有冇倒翻轉頭去鼓勵咧？又咁樣？ 我即係早到有獎。 嗱，真係。 喂，香港唔係有啲咩勤工獎嘅咩？成日都有啲 勤工獎係成為壓力嚟嘅，知唔知啊？ 係咩？ 因為好多時咧，可能真係屋企要照顧一啲人，即係可能有特別嘅需要咧，你缺勤咗一次，佢都會扣你個勤工獎噶嘛。 即係用嗰個理念係調翻轉， 就鼓勵你。 佢早翻咗，今日要俾個 jackpot 佢喎。 嗱，佢咧嗱真係啦。咁咧呢間公司咧，佢就話啦：，為免咧啲同事咧就成日遲到，咁佢啊就整咗啲近日咧就整咗一啲叫早到券啊。 早到 係啦，早到咁咧，佢咧有個 box 咧，咁啊就寫就啲字條。咁样啦吓，喺纸仔写咗啲嘢嘅，咁咧就俾一啲早到嘅同事去抽嘅。咁究竟嗰啲字条有啲乜嘢系可以鼓励到你啲同事 加薪？ 听日后日打后日之夜打好都唔迟到啊！ 你今日可以放假 嗱。呢啲系咪你嚟噶？ 你以后都可以放假， 早翻去，然之后放假。 可能佢有啲名目嘅，应该系你可以放到月事假。 我男人嚟嘅， 你可以放丧假咁啊！ 哇，大家利是 系啦， 系点咧？ 嗱，佢系唔系咁差嘅？佢系真系几好嘅。 系咪现金利是喺里边啊？ 嗱，综合大家嗰啲意见咧，其实都有喺里边嘅。咁啊，呢间公司咧，佢就话啲早到券咧就俾同事啦，即系真系早到翻去嘅同事先有得抽嘅。咁啊，抽咗啲咩咧？佢就话啦，如果你即系字条里面咧系话春节你可以放多一日噶，咁啊，跟住咧就话啦，你可以即系话任何一日咧可以咧提前收工一次，咁啊又或者咧系咧可以俾你迟到一次，因为你早到咁多次啦嘛，可以俾你迟到一次，我哋唔会扣你一啲咩嘅，仲有50蚊现金券咁样。 呢个系四种奖品嚟， 系啊，四种喺个都系喺个即系早翻嘅同事喺个盒里面咧就抽奖，睇下你嗰日咧就早到嘅时候抽到啲乜嘢翻嚟。就有呢啲咁嘅鼓励俾同事，啱啱使 又 得又， 使唔使我哋买个胶袋？ 有冇用咧？ 台长准备抽定啲嘢。 系我都想，如果真系有用嘅，又何妨啫？ 其实我哋可以有个唔炒粉嘅嗰啲叫做唔炒粉券噶。 啊，几好喎！ 咁把握啊，你要唔要试下？ 啊，好似你识嗰啲。 喂，唔系喎 ，Touchwood，Touchwood， 我讲句，即系我嚟咗两个零三个月唔够。真係冇乜炒粉喎、 啊！你話 嗰啲慢半拍我唔計啊 ！OK， 太值啦！以慢打快啊！ 咁係咪遲到券啱數？咪早到券啱數咧嚇？有啲鼓勵。 我都覺得如果喺電台應該炒粉券啱啲，即係免炒粉券 啊！係啦， 好喎嗱，早到券咁使唔使攞嚟俾啲男女朋友用啊？ 俾男女朋友嚟做咩啊？你都唔啱使噶啦，曾志豪系咪？ 唔系，我就系话争取福利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12港人案其中三名家属正系身在深圳，等候完成14日检疫之后，争取探视当事人。据了解，三人正喺酒店检疫，预计今个月17号离开酒店。据了解，三人抵埗之后，曾经联络官派律师查询探视安排，但官派律师冇正面回应佢哋嘅关注。家属可能考虑联络早前委托的维权律师，以家属律师身份协助探视10名当事人。三人寻日上午持阴性病毒检测结果到深圳，有家属律师预计一审的10日上诉期今个星期六完结，判决将会正式生效。当局需要通知家属到看守所会见一次。如果当事人转到去监狱服刑，家属可能要过几个月之后才可以再探监。另外，深圳市司法局现在已经暂缓受理境外人员现场探监。 政府的疫情记者会今日起改在网上举行，记者要透过文字提问，当局解释是为了减低在卫生防护中心大楼的传播风险，多个传媒工会表示反对。记协主席杨建兴认为政府的做法是要预先处理记者的提问，将尖锐问题重新包装，避重就轻，回避官员不想回答的问题。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政府事前没有跟记协沟通过，也都没有听过有传媒忧虑出席记者会有感染风险，对于政府的决定感到愕然。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出席记者会的记者都有戴口罩，座位距离相隔较远，大楼的空气流通不算差，认为现场的感染风险不高，但传媒在动员市民防疫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政府需要考虑。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系研究在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加设蓝牙自动感应功能，在相关处所安装信号感应器，下载咗安心出行的市民到相关处所的时候，无需扫二维码，就会被自动记录出行数据。黄志光话，当局正系同香港大学嘅团队研究喺乜嘢处所安装感应器。佢强调，有关嘅应用程式能够保障市民私隐，政府冇设立中央数据库记录市民嘅出行数据，有关数据只系记录喺手机内。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话，自动感应功能涉及一种技术，可以感应100米内的信号，但100米内可能有很多间店铺，他关注未必能够知道确诊者去过哪一个的处所。日本首相菅义伟话，鉴于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在新年假期期间持续增加，政府正是考虑在东京都和崎玉千叶神奈川三个县发布紧急状态宣言。菅义伟在东京的记者会表示，将会在2月下旬之前启动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计划，他自己有意率先接种。对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菅义伟说将会做到防疫措施万无一失，抱着向全世界带来希望和勇气的决心推进筹备工作。他又说，如果有国家和地区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将会立即停止双方的商务相关人士往来。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54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91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4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4点，升3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2蚊，升18蚊；盈富基金27.66，升2.6；小米集团34.85，升1.7；中国移动42.3，跌1.9；阿里巴巴226.4，跌6.2；中芯国际22.85，升7.5；美团299.4，升5蚊；中国海洋石油7.01，跌1.7；比亚迪股份218.8，升15.6；吉利汽车27蚊，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2.98，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292点，跌152点。港金现价报1778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96美元，卖出192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新一年呢要为自己呢吓、啊、你等一阵啊大家。等一阵乜嘢呢，因为要改变嘛，所以都要等一阵啦、啊。要为自己定立一个新嘅目标啦，希望今年可以做到啲咩噶，半年就好检讨一次吓。譬如夫妇啦、情侣咧，都可以有呢个计划嘅。至于改变啲咩，就要清晰咯。就好似 François Rosalyn 个好姊妹啊 Darren 咁样，佢决定改变自己嗰个外貌同埋性格，佢要喺2021年。追到佢心中嘅女神，女神更希望唔好啊，系只系佢追女仔，而系啲女仔扑埋佢度。 Happy New Year！ 我要改变哈！ Darren， 你话咩话？ 我要改变咯，改变。 你变咩啊？ 变靓啲。 你终于知道自己丑啦咩吓？ 哎呀！范斯华你唔好啊，你唔好成日都系咁样嘅。2021年嘅啦，已经你把口好啲得唔得噶 ？Rosaline， 你唔使话范斯华，佢都系啊讲事实，我接受嘅。 唉 ，Darren， 你一早就要变噶啦，不过呢有心唔怕迟嘅，你投胎啊，投胎你会靓啲噶啦，我支持你吓。 唉，真系咧都唔知系识你啊，真系啊， 识我乜嘢啊？ 识你啊，知 你投胎都冇用噶啦，你 唔使死嘅，唔使死。 哎，咁我想问啊 ，Darren， 咁你想点变啊？ 唔使死嘅，去整容咪得咯。 你见唔见到嗰份稿系要逐个字咁样讲出嚟先噶？ 要去整容 做得好啊！阿范叔。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啊、 你那页去了啲树袋。 是有死人二三四 的。你副尊容。你副尊容算品啦、 啊。喂呀、啊。 有排整的，你知不知道人家的尊容是尊重的尊，你是一个砖头的砖啊。 耶、 yeah。即是望到你的样子好像被个砖头钉到块面一样啊，想屎啊。 我想晕啫，你们见到我。 喂。你说。 虽然大家是姊妹啦，阿范叔你给回少少面我都得啩。 阿 Darren， 我想问你啫。有乜解救无端端仔整容啊？ 哎呀 ，Rosaline， 咩啊？ 你冇理由唔知噶。 咩啫？ 你自己都整完个鼻啦，你咪尖咗咯，你下巴都唔同晒啦，你仲隆埋又抽埋又，哎呀唔讲咁多啦，你跟住咪闪婚嫁咗人咯，呃人。 哇，阿范叔唔系嘛？ 咩啊？ 阿 Rosaline 你。你整个鼻同个下巴，你两度倒转， 你睇唔出 咧，下巴有两个窿啦。 喂呀，你讲咩 ，Darren 吓？ 啲医生都唔想咧，话俾人听系佢帮阿 Rosaline 做手术嘅。 Rosaline， 我冇喺度嘅， 你都整过，唔怪之得。我初初认翻你嘅时候咧，硬系觉得你好似咧唔同中学读书嗰阵时个样 子。做咩啫？ 即系争好远，我觉得你系靓咗好多咯。 哦、oh, ，thank you very much 啊！真系唔好讲我咁多啦。不过讲多两句，其实整咗之后咧，真系多咗啲狂风浪蝶嘅。 你有去郊野公园咩？ 做咩啫？ 定系乌蝇曱甴 系咯？你有去郊野公园？ 新一年可唔可以客气啲啊？ 我好客气噶啦。 嗰啲狂风浪蝶仲几好背景啊 ，François， 嗰次啊，我叫埋你噶，你又懒巴闭，话自己咩天生丽质。 咁梗系天生丽质啦，好过你咁样咩呃人。你啊唔好搭飞机添啊，听讲啲气流咧一高一低，坐过山车，我惊你个胸啊甩出嚟喺个啰柚度飞咗你个下巴度啊。 私人飞机唔会咁嘅。 私人飞机唔飞喺天空嘅，私人飞机地下行嘅。 哇 其实不过讲真啦，我都有少少后悔冇跟你去 的。后悔咧， 因为如果系嘅话，我就可以影低你成个过程，跟住我再勒索你啦嘛。哎呀，你以为我会妒忌你啊？我一样唔使整，我都嫁得好啊！我话你听。 唉，所以啊 ，Rosaline， 你啊仲问我做乜要整下个样子？唉，即系睇下啲。 明星啊，初初入行嘅时候到依家嗰个样系嘛，星途都唔同晒啦， 星途变疆途啊， 就已经唔同晒啦。 咪系咧，由 B B 嗬，哎，咁你谂住点整啫？同埋有乜有女仔嫌弃你咩吓？你有咩经历啫吓？ 我喺网上睇到有一个 brother。佢分享佢嘅故事，我真係有感而发咯。 你咪个 brother 咯，唔系 玩头啊， 系咪个 brother？ 大把钱啊，仲系冇女仔中意啊，所以佢俾人嫌样衰啊。 唉，拍拖唔系净系睇个样噶嘛。 我知啊，仲要睇身材啊嘛。 唔系都唔中意睇家底。 系咯，初相识唔睇样睇咩啫？唔通睇内涵咩？啱眼缘咪了解多少少咯。喂呀，我对住佢个样系一世噶，擘大眼熄灯，擘大眼又见到佢，真系擘大眼讲大话咩？唔靓仔唔好睇噶。咁我点算啊？你话吓，唔通日戴住个口罩遮住佢个样啊？而家 阿 Rosalyn 咩啊？唔系我， 唔系你啊？ 你嗌佢啦。 Rosalyn， 你明白我点解要去执执佢啦？嗰、那个 brother 啊，俾佢咧未整容之前同整容之后嗰个样俾人睇，哇！我系男人都争啲中意咗佢啊！ 我直情中意咗佢啦！ 咩啊？你又知咩样？ 喂喂喂！咁你有冇样望一望？系咪成个人哋嗰啲男团恶霸咁嘅样嘅？ 系啊，咪就系嗰款咯。佢之前啊揸靓车嘅，有钱啊，有事业啊，但系啲女仔咧就嫌佢又肥啊，个样又唔够好，所以每次拍拖佢钱就用咗，但系咧就冇个拍得耐。 手仔有冇摸过啊？ 唉， 有冇啊？ 有啩？ 都冇啊！ 哎呀，阿婆过马路都有手仔摸啦， 唔系咯，拖下啊嘛。 啲女仔咁嘅咩？系真系诶讲。心唔讲金咁应该，诶、哎，咁我想问你啦，你 佢就系讲心唔讲金先唔俾佢拖啫嘛，阿 Rosalyn， 咁你谂住用几耐时间整几多样嘢？喂，你唔好整到咧，我哋都认唔到你咁样样噃。 诶、哎，不如我哋喺你身上面 mark 低个标记咧、啊，好似人哋啲猪咁样咧，吸个印咧， 整个 QR 曲 ，QR 曲都得、啊，扫描翻、 啊。之前系咁嘅样，而家咁嘅样啊。 嗱，我人好公道嘅。啊、Darren， 你帮我望一望。 嗯， 唔使夹啰柚啊，冇人想睇你嗰度啊。OK， 得啦。 佢喜好嚟嘅。 以你副尊容咧吓、啊，我谂啊，最低消费啦，割双眼皮啦，隆鼻啦，削下巴啦，箍埋牙啦，左右眼啊调翻正啦，仲、哦、有你左右胸咧都唔使咁大嘅，收翻细少少。 哦。 增高五寸到啦，每边、哦、OK 噶啦。 增高定增？ 咁多嘢搞？ 唔多噶啦，唔多噶啦。 你都真系好了解个行情喎、啊，吓、啊、实情啊，我都唔怕问啦。你系咪都去问过？心郁郁想整啊？ 哎，我想话咧，即系我系过来人啦，唔好话我唔系好姊妹同你分享啦、嗯。其实整完啊，嗰个样咧系真系会僵，真系变咗僵图咁样僵嘅，僵硬啊！ 你想死呢句你讲过啦，出边啲粉丝斩你啊，真系。 嗰、那个系 Rosalyn 嚟噶 ，Rosalyn 嚟噶，唔关我哋事啊， 唔关我事啊。 人哋僵图系靠运动令到佢肥仔变男神咋、 啊， 我好爱佢噶，你讲过一二三。嚟，你讲多次我系过来人嗰句啊！ 我话我系过来人，冇话我好姊妹啊，就唔同你分享啊！整完个样啊，真系啊僵硬噶， 系咁多系咪？ 冇啦，头先嗰句冇讲过噶啦，系你继续啦。 上山， 我唔系话姜 B 唔靓仔， 仲讲 冇啦。 阿 Jerry， 我哋走啦，我哋走啦，呢、這个节目你自己做啦喂。 我蒙着嘴， 我蒙着嘴，唔该你放翻嚟啫，蒙着嘴算爱你啊。 keep 住咧个，我想话俾你听啊，真系咧，你唔 keep 住喺度 keep 住整咧，嗰个嘴真系会歪啦，同埋嗰个鼻咧，真系咧整得唔好咧，就会大细鼻咧，同埋分分钟个鼻哥窿咧，哎呀，有啲咧会塞住透唔到气嘅。 有冇话似边个女艺人啊？真系 嗱，真系 嗱，你又嚟啦，你两个，我走噶啦，我唔玩啦，我 你唔使担心啊，哎，系我真系做过资料搜集噶，就系嗰啲女艺人分享，佢大胆分享话过我听啊。真系整鼻整到咧透唔到气嘅入边， 咁啊系啊，咁啊系啊，我见过嗰啲，哎呀唔讲边个啦，我见过婆罗奶嗰啲女星咧，有一次打一次咧，个鼻差啲飞出嚟啊， 咁惊， 个鼻 哦鼻垢飞出嚟嘛， 系啊，可能系鼻垢 啊嘛， 系啊， 咁夸张，有冇咁夸张啊？飞出嚟， 系啊， 嗱、 啊， 总之咧， 佢系飞甩鸡毛啊，飞甩鼻毛啊， 我想话真系有苦自己知啊吓 ，Rosalyn。 你讲到整完好似好后悔咁。 等等先 ，Darren。 嗯， 人哋整完好后悔，你唔整就后悔。有几多好似我咁有自信，天生丽质。不过唔知点解佢个稿写到咧，硬好似讲直交个直字咁样咧。我以为自己天生直质添，真系。 天生直质喎， 真 系， 哎呀，有 教质啊， 系咯，有港姐都唔参加，而家梗系参加亚姐啦，人哋内地都有人冒认亚姐，一定系好出名噶啦，而家 叻啦叻啦，范莎你吓，但系天生你真系又如何啫？你咪一日冇男朋友， 我唔要咋， 唔好讲啲真相出嚟啊， 我唔要咋， 阿范莎 咩啊？ 你同我嘅情况咪一样咯，系嘛？所以。我呢就要学嗰、那个 brother 咁整容减肥变恶霸做男神，我唔做兵啊。 唉死啦，你变咗嘅话我驚我吓唔係我最尾个对白咁㗎。唉好啦死啦，你变咗嘅话我驚可能我会鍾意你喎、啊。因为呢一排我鍾意嗰啲核突嘢睇 SM 喎、啊。点算啊。 初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しっかりあれ。こうして怒りが起こった。その光をよそし、光と闇に分けられた。光を昼と呼び、闇を夜と呼ばれた。 我哋通常系叫 SHE 啊， 我叫 C 嘅。 我未讲完咧。 咦，咁你知唔知我哋有一对嘅组合叫 咩啊 ？Roots 啊 ，Roots 系 R O O T 啊，唔好读 Roots 啊。 哦，叫 R O O T，OK，SHE 嘅美丽新世界。 啊，好美丽啊，整容啊。 我想问下，有冇谂过咁大个人？ 我真系冇。 你真系咁有自信？ 鹏仔真系冇谂过整容，增高咧，因为冇后天话十拿九稳系可以搏骨增高，所以我都冇谂过。 系啦，净系气啦。 我最多系做对嗰啲咩 渐高嗰啲鞋踭， 自信踭嘅鞋啫，最多 自信踭啫，自信踭嘅意思咪就争啲 系争啲自信咯，所以先 自信踭争啲自信。OK 啦，咁总之我都有呢啲咁样嘅蛊惑招数啦。 唔系啊，系 我有强烈谂。 你都有 整容噶，系 几时嘅事啊？系细个啊？ 哦，每逢见到人哋好靓嘅时候，就会有呢种谂法咯。所以呢种谂法基本上 系无处不在嘅。 之后咧就冇 即系自从加入电台就冇啦。 系攞翻嚟电台，发觉咦，唔系好 OK 喎， 冇见过靓嘅嘢， 因为大家都戴咗口罩啦，而家 大家闻啦， 系有智力啊！ 我有嘅，我系有谂过嘅，不过一阵 你唔应该谂过噶， 你系需要嘅， 你应该做过噶，你会唔会其实已经整咗容噶啦？ 冇啊， 失败 嗱，唔系，总之咧，即系 你照钟丽缇嚟整噶嘛嗰阵时， 唔系啊，细个咧系冇呢个谂法嘅，即系真系大咗之后咧，佢话啊，见到人哋咧系真系见到人哋嘅嗰啲样咧，系即系有啲明星佢真系话俾你听，我有整过噶嘛，我望住之后。啊，咁其实何解唔整下样好啲咧？其实 你个所谓整嘅会唔会有啲系比较系轻强啲？ 哦，咁当然啦， 手术冇咁大嘅嗰啲咧， 梗系啦，即系都怕开刀啊，都怕嘢打入去自己身体里面噶嘛。 吓，嗰啲叫小嘢噶咯，如果你打嘢入去嗰啲，即系譬如话你嗰啲屙尿酸啊。我哋都算小嘢 嘅 喎， 但系你都会觉得好 担 心 咩肉毒 杆菌系嘛，打 botox 嗰啲啊， 唔系啊， 即系、你会觉得哇，真系咧未整之前同整咗之后咧，系真系去好大字，因为咧我新闻咧系讲紧咧台湾有个男仔咧，佢真系一个30多岁嘅男仔，佢之前真系个样系几衰下嘅，又肥啦，咁但系你话系咪过分肥？佢又唔系嘅，但系咧佢真系整完之后咧，佢真系。完全个样咧系180度转变咧，成个恶巴咁嘅样咧。佢话之前佢有钱啦，真系揸晒靓车去追女仔咧，啲女仔真系唔骚佢噶。 有。 佢有錢係啦，有錢啦，咁誒即有財勢，你通常都會覺得啊，啲女仔都會飛埋嚟噶嘛。點知 sorry no 啊？ 咁我咪即係證明咗咧，其實啲女仔咧都唔係就係講金嘅。我頭先咪話咯，即係你話啱啱唔係講心唔講金嘅咩？我如果講心唔講金就揀咗佢啦，已經淨係講金嘅 話。咁啊，如果講金唔講心，咪可以係啦，淨係為咗錢咯。 我見過有一個咧係一個內地嘅富豪嚟嘅，但我唔記得佢名叫咩名。 係 佢咧就真係咧佢富豪到點樣咧？佢專追嗰啲女神。有名有名有姓嘅，譬如佢追过萧亚轩啊，跟住咧佢又 萧亚轩唔认啊，萧亚轩都唔认得啦， 系啦，佢追过萧亚轩啦，跟住佢又有追过荷里活有几个咧，嗰啲即系你觉得系顶级嗰啲女神咧， 因为佢有钱。 好有錢嘅，佢又會咧買咗一架，譬如話即係遊艇啊，佢又試過咧攞住架直升機咧送咗一個唔知幾多卡嘅嗰啲咧咩，即係鑽石、寶石，總之好巴閉嗰啲咧。 但係都唔成功嘅。 全部嗰啲女神咧，可能有同佢即係上過個遊艇度，可能有 上個遊艇咋 參觀， 可能有傳過緋聞，但係咧去到最尾咧都係話我同佢朋友嚟嘅啫，咩都冇分，係啦。咁好多人都話。啊！原來真係唔係有錢就大曬嘅喎，幾有錢咧都仲係要講。 因為有一樣嘢咧，愛情嘅建立咧，第一眼叫眼緣啊嘛，即係你個合唔合眼緣咧，嗰、那個每個人嗰個眼緣嘅標準都可以好唔同啊嘛。 同埋嗰份稿裡面都有講，那個代人就話：喂，我真係望你一世噶嘛，如果我真係啱嘅話。 但係有好多人都唔係噶嘛，你見到好多女星可能佢跟嗰個男人咧，佢都唔係特別好靚仔嘅喎，真 係。咁你咪就係言下之意會覺得佢係講金唔講心 咯。咁好啦，如果阿華突然間變靚咗咧，你接唔接受？ 阿華成日都係想咁樣嘅。 如果唔係認真，你接唔接受啊？ 我梗係接受啦，我成日對住 佢突然間變靚咗。 喂 ，OK sure 啦。 你會唔會講話威脅自己都要變？ 我唔會，我覺得佢走唔出，我唔自殺。 阿華， 去刑事法律後果。美国新一届国会议员宣誓就职，民主党的波洛西在众议院议长选举中以些微优势击败共和党的麦卡锡，继续担任议长。 民主党在去年的11月大选丧失11个众议院议席，但仍然以222席领先共和党的211席控制众议院。80岁的波洛西再次当选议长，亦都是美国至今唯一一位女性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在发言的时候说，新一届国会在艰难时期展开，首要工作是战胜新型肺炎疫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明日日间和暖，星期三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31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9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4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4点，升3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1蚊，升17蚊；盈富基金27.64，升2.4；小米集团34.75，升1.55；中国移动42.4，跌1.8；阿里巴巴227蚊，跌5.6；美团299.4，升4.8；中芯国际22.7，升6毫；比亚迪股份220.8，升17.6；中国海洋石油7.03。先系跌1.5毫，吉利汽车27蚊升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19，瑞士法郎8.772，澳元5.981，加元6.105，新西兰元5.586，欧元9.5013。每百日元对港元7.5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270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778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31美元，卖出192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咧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方向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吃咗个下午茶，眼瞓添。 B B 啊，我哋一齐瞓一阵啦。 阿 Lu， 同我放低个 B B， 将佢摆翻落个 B B 床度。 点解啊？唔可以一齐瞓嘅咩？ 一齐瞓好危险，好易出事噶。睇你个样都唔知噶啦。 咁你就要听住逢星期二嘅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有专家话你知点解大人同 BB 要分床瞓。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啊。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哇，唔得点啊，要除衫啊，真系廿度气温， 廿 度都要除衫啊，你都不守妇道噶， 咪除褛啫。 你想点啊你啊，你唔好用呢招嚟到威胁我、啊， 你好惊喺直播室， 好惊啊，得翻我同你， 而家人工我就除衫， 困兽斗啊而家，好彩有闭路电视喺度， 又如何？ 嗱，随时入嚟救我啊，同事， 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55%，天气干燥啊。 真系光头啊！你仲要做啲咁嘅嘢，真系越嚟越光头啊！真系，如果我加入战团，我就话你再唔加人工，我除夫。 哇！我插多条锁链先，绑住自己。 喂，嗱，這個、呢个咧叫做叫浪礼人系列啊。 咩事？ 其实我今日见到几单新闻咧，即系都系同呢啲浪礼人有关嘅。 即系法兰扎 系啊。 即系法兰扎，同埋咧嗰种法兰扎咧，你仲要发觉咧，真系外人先告状咧，真系完全系讲得好正义。 你净觉得恐怖啊？即系点解会系有啲咁嘅人喺度？存在系嘛？你 系 咪讲紧 嗱咁样？ 你系咪特朗普啊？ 咩普啊？ 特朗普啊？ 佢嗰个固然就夸张啦， 佢 嗰 个国际级嘅， 系 啦。但系咧，我讲紧咧，其实系一单交通意外咧，头先我哋都见到新闻有卖嘅。但我觉得咧，佢背后咧有个逻辑咧，嗰个观念咧，就同我哋咧而家日常咧，即系啲父母可能教咧，有啲唔同啊。通常我哋咧教嘅时候咧，就话。嗱，边个做错先？咁跟住咧，然后就话佢做错，咁通常俾人做错少嘅咧，就会俾人罚啦。咁、然后另外冇做错嗰个咧，你就好似显得咧佢冇责任咁样噶啦，因为错系佢啊嘛。 哦，咁系啊， 咁样 系啊，通常都系咁嘅。 但我哋又冇分咧，就话就算佢错。都唔代表你可以咧， 你啱嘅， 系啦，都唔代表你啱喎。嗱，而家又要高级多一格啦。 系啦， 我哋要教翻俾我啲成年人听咧。嗱，发生咩事咧？佢就话喺呢一个上水，呢个新运路花园咧，就对开一个 T 字嘅路口咧，佢话咧之前就发生咗一个咧，即系单车俾私家车撞嘅交通意外， 系啊， 好严重 啊。 咁咧就咁听咧，就似乎你已经好惊就死啦。咁啊，单车冇事咧。嗱，好在冇事。佢而家咧即系虽然就遇到意外啦，单车咧嗰个即系驾驶者吓，就冇事咁样。咁但系咧，咩叫做边个错先，边个啱先咧？嗰、那个古仔咧就咁讲嘅，佢就话咧有个私家车就撞到架单车，咁跟住咧有架电单车见咗之后咧就尾随追住嗰个私家车啦咁、样。咁当佢截停咗个私家车嘅时候咧，那个私家车主第一句劈头就同佢讲啦，佢就话 讲啲咩咧？ 喂，唔关我事喎、 啊， 关我咩事啊？ 系啊， 佢话系个单车咧揸单车嗰人咧。佢自己冲红灯 喎， 即系话佢冲红灯咧就俾我撞到，关我咩事啊？咁样，咁跟住咧佢就继续走咗啦，咁样。 咁即系话你做咩？你嘅鞋底？ 佢真系走咗啊！ 佢走咗啊！佢系因为俾个电单车咧尾随追住佢咧，先截停咗佢嘅啫。 即系佢咁都一啲都冇惊过，完全 系啦， 安之以大条道理咁。 系啦，最紧要就系头先嗰样啦，佢仲可以理直气壮嘅。即系佢然后 佢冲到嚟，我 咁就算你话系嗰个单车嗰人唔啱，咁佢而家撞到你架车，你冇架车冇花咩？你唔想攞翻啲赔偿咩？即系我会咁讲啊！如果我 系 追上去嗰、那个电单车司机， 因为佢而家就话啦，关我咩事啊？佢冲红灯咁样，咁咧截住佢嗰个电单车司机咧，佢就不停讲就话喂，你撞到人啊而家。佢衝紅燈咁樣，你撞到人啊！咁根據喺香港法例，你遇到任何交通意外， 啊、 你都唔能夠即係不顧而去咁樣噶嘛。咁所以事後咧，其實當呢個片段曝光咧，因為即係佢有人錄低咗呢一段對話咧。大家個心都好寒嘅，即係話係咪咧？原來對某啲人嚟講咧，喂，我冇錯、啊，係佢造成嘅錯誤咧。关我咩事？我就唔理噶啦。 佢完全都唔知嗰个单车俾佢撞到嗰个人咧，系生系死佢唔知喎。 系啦，即系 佢真系唔惊嘅咩？ 系咪对佢嚟讲咧？即系佢个观念就系话，只要唔系我错嘅，唔系我错造成嘅，就唔关我事啦。咁样 啊，会唔会有一种心理学咧？就系咁，当一个人啊，佢其实系惊恐到咧一个劲。 极点 系， 所以咧 极点 嗰个反应反而会系变咗咁样反常咧。 不过我睇个样又唔似惊讶， 系咪啊？ 嗱，又冇样睇嘅，应该就系嘛？ 佢个样就真系都比较唔好话恶死啦，个样比较硬净。不过嗰个涉事嗰个车主咧。但嗱，所以呢個咧就係點解好多時候咧，你見到即係有咩交通意外發生嘅時候咧，兩架車通常都係咁啊！喂，你點揸車啊？一定係先將個責任咧擺喺對方身上嘅，因為好似當你發覺，譬如你兩車相撞啦，你一擺個責任咧喺人哋度咧，你好似覺得咁我撞到佢尾咧都唔關我事㗎，你得停啊，或者你做咩都好啦，都係你出錯先嘅。但係咧，往往咧無論阿 Sir 啊，定係教車師傅咧，可能佢都會話人哋犯錯，你應該點處理呢？即系呢个就系咧，当你喺路面嘅时候咧，你要点样照顾埋咧路面犯错嘅人？ 咁唔系，可能咧，即系佢咧，嗱一来咧呢位系女司机啦， 系啦，嗱唔可以讲呢句。 啊，我知就并不是话女司机咁样， 性别无关嘅。 即系可能咧，佢就系撞到嘅时候咧，可能佢就已经好似阿彭仔话斋，佢冇经历过咧，好惊，咁跟住唔知做咩，咁我继续行车啦，唔好理佢住啦，咁样。跟住即系我谂佢， 而家你哋要帮佢解释。 我唔系帮佢解释， 估啫嘛。 即系啊，即系话可能会有啲咁嘅心理质素喺度都唔出奇啊。 咁其实唔正确啦。 打后咧，佢其实十五分钟啫，之后俾人截咗翻去咧嘅时候咧，佢话你我去咗边头先嚟咁样，佢话佢去咗厕所。 系啊，你信唔信啦？ 佢话佢喺厕所。 你信唔信啦？ 唉，咁嗱，呢一个女司机也好，男司机也好啦，即系佢如果系不顾而去咧，即系发生任何交通事故啦，你跟住不顾而去咧，呢个已经系一个。即可能已是一个罪名 了。是啊。因为呢我想。 我讲你话啱定唔啱边个错嗬。 是啊。因为呢其实点解要攞呢单出嚟讲呢，除咗你话发生咗呢啲撞车意外固然要大家提醒个交通小心啦。你另外一样呢就是话喂呢、這个观念呢大家会唔会可能不自觉呢喺个脑海里面呢是会话喂佢错咗嘛，只要唔系我错呢我就冇事啦。嗱譬如。揸车嗰啲朋友最容易遇到咧，就系话行过马路咧，好多路人啊真系唔睇灯噶嘛。 有啲人点样撞出嚟系嘛？ 系啦，有啲阿伯咧特别中意扮铁甲人咧，明明红灯啦。 嗰个奖啊，系啊，嗰个如来神掌。 出个风雷奖啊！ 系我话知佢红灯绿灯啦。 系啦，嗱咁我问下啦，系咪你可以唔停啊？ 嗯，咪系，咁你照撞埋去咩？ 系啊， 你照撞埋去系咪可以唔停先？ 系佢不负责任喎，系佢冲灯喎，咁样就 系 可 以 嘅。当然唔得嘅， 就撞出嚟嘅。同埋咧，另一样咧，就我就不厌其烦要提醒各位啦，即系特别系弱势社群咧，无论你系单车啦、电单车嗰啲咧，嗰阵时阿 Sir 都系教呢一句嘅，请你揸呢啲车嘅时候咧，你就唔好咧有对错之分。啲咩意思咧？ 咩叫有对错之分啊？即系 揸呢啲弱势车辆嘅时候咧，嗰阵时我哋嗰个教车师傅佢话咧，嗱你揸呢啲车喺路面咧、 啊，就唔好觉得自己弱。 你唔系，你唔好咧觉得话，喂， 你 咁样就你系唔啱。我咁样揸我呢条线咧，我系啱。呢啲咪所谓对错啊？正确咧？譬如话，喂，我小路出大路，你应该让我啊，或者诸如此类咧。佢话你揸呢啲车嘅时候咧，请你唔好用呢个观念咧去谂。 即系譬如你自己喺度踩紧条线，呢条线系我嘅。即系譬如你唔好谂住有隔篱嘅车咧，即刻埋嚟。喂，你唔啱啊！你唔好有呢个概念咯。 点解唔好咁谂咧？平时应该咁谂喎。因为平时好多揸车嗰啲朋友咧，都会谂就话。喂，而家我啱紧嘅，我咁样揸条线，因为嗰阿 Sir 就话条命系冇分对错嘅，佢系犯错，但系佢夹硬 cut 埋嚟，你咪会死咯咁样。 即系你冇理由继续撞落去噶嘛，即 系你冇理由继续撞落去，所以咧有阵时你分呢个对错咧，马路上面咧、真系好傻嘅，即系好似阿田话斋唔通话。嗱呢条线我行紧噶， 系啊，我行紧嘅，你唔可以食车咪嚟啊！ 最简单西贡咧，佢咪系嗰啲叫做单线双程行车嘅。 嗯， 咁难道你喺度行紧嘅时候，你见到对面嗰条线咧逆线？ 嗯。 夹咗嚟你嗰边， 系啊，冇得你撞入去啦，系啊， 先系我嘅，我一定要向。 咁即系话咧，嗰条金科玉律咧，应该系安全。命仔 系啦， 冇对错噶，千祈唔好计对错啊！喂，呢条应该我行先噶， 唔系计交通道路， 系啊，因为如果系好大件事，你就照死啦。 唔系，你两样都要照行嘅，你唔可以就唔遵守嘅。不过问题就系话，系啊，你行即系讲紧你系冇错噶，佢冲红灯系佢错，但系你都唔可以照撞啊嘛，意思系 冇错啦， 你都系埋你都要搭车啊嘛。 即系所以而家呢一位即系女司机啦，即系如果我哋你当然调查，你交俾警察去调查啦。但如果咧，我哋单凭佢呢一句说话咧，我谂。我哋真系唔话佢冷血，唔好讲呢啲啦，都起码话喂，即系你路面嘅常识咧就错咗啦。因为去到危急关头，唔系分对错噶嘛，你分安全危险噶嘛，要俾嗰个手指公咧赞嗰个电单车司机， 系啊， 见义勇为啊， 见义勇为佢追停嗰个电单车，但我戥佢危险啊。 个私家车可能会乱咁嚟噶嘛，真系。 同样沿着绿线攀爬，解药总可抑制它。同学会潜伏了吗？无声，夜心中竟复发。你也许惊怕，原来未真的好过来，无从招架。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记着难挨还是这一刻。高笑一笑蜕变重生，算上可开窍吗？那里擦出疮疤，化做记忆后再抵抗更差。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复原然后回望这一刻，方知怎么过度难关。直面喊是像刀锋刺进入心房，跟煎熬共对，提炼到进化抗体，痛处会消减。来藏着了这旧患，好好学习沉痛，再坏那一瞬间，你也会敢去习惯，然后回望每一刻，方知轻舟过万重山，别忘记。 许廷铿有痛，记住啊，撞到人 有冇啲毛痛噶？ 啊，分娩啦！ 喂，嗱，以下呢个题目咧啱晒，我哋里边有个饭桶啊！ 啊，我啊！ 是啊， 是一大嗰隻添啊，仲要 是啊，我以前都以为自己大食噶啦，即系喺我仲系咧成日有做运动嗰个年代咧。但系自从我遇到程振鹏之后咧，当我喺电台见到佢嘅时候咧，我发觉佢系傻咗啊！呢个人正系 系啊，佢真系匪夷所思啊！你话佢仲食得落牙咁样啊？吓， 我老实讲喺香港电台嚟讲咧，咁多 你唔算系， 我唔算系第一。 仲有啲劲过你噶 啊？ 又系 C M 啊？你讲紧 系啊？ 我系 类似音啊！ 我未同佢食过咁夸张。 你未见过？ 我净系听过耳闻目睹咯，你我哋有同事啊， 佢系神级， 神 佢系New Media 嗰边嘅同事， 好夸张， 即系嗰啲米好快食晒噶啦。如果系你两个一齐住， 佢劲到不得了， 系啊， 仲有一位女神级嘅， 系边个？ 就系何翠峰。 是 一台嘅台长， 翠峰好瘦、啊， 佢嘅食量哇， 得噶， 佢唔出手又出手，我输 啊，唔系啩？ 系 你咪夸张， 我同佢同台食过饭啊嘛， 翠峰啊，喂，我一定话俾我啲听众听咧，嗱，就算你唔好理佢哋食咗几多饭咧，佢哋两个身形，即系就算程振鹏都系噶，佢身形系 OK 嘅， 系啊，我都识得有个朋友咧，佢咧即系仲瘦过你，钢条型嘅， 仲瘦 过 边个？ 阿曾志豪仲瘦过，曾志豪又系高高瘦瘦嘅，佢食三碗饭嘅每一次都， 其实三碗饭就唔算好夸张，程振鹏嗰只夸张啊嘛，佢系食完自己啲饭之后咧，周围望人哋，你系咪唔要啊？你唔要俾我啊？咁样，哇，跟住咧好似收集百家饭咁样咧， 你 就成个圈咧，如果我哋同佢饮茶咧，佢攞住个碗咧，攞住个筷子喺度哼咧，好似人哋 啲茶园咁样咧。 有冇证？有冇证？ 仲要唔要？仲要唔要？ 冇你两个讲得咁夸张同肉酸。 系啊，冇错，你系一啲都唔肉酸。 你系唔会浪费，所以你就去问咗冇证，有证我食埋佢。 系啦，嗱，由于咧你系饭桶专家咧，所以接落嚟呢个题咧就特别啱你嘅，因为咧网上面咧就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呢轮经济唔好啊，大家都谂紧咧，嗱，大鱼大肉都系唔好啦。不如咧谂啲嘢咧就好好送饭嘅，即系咧就唔使太丰富咧，都可以扒晒碗白饭咧就最开始啦。 我有几样咧，真系会咧有佢啊，唔使有餸啊，我都可以咧食到三碗饭噶。 系啦，冇错啦。就请大家盘 点啦。有冇三样？有冇三样先？ 有三样 啊！ 我有嘅。 你个人讲啲啦。 番茄肉碎蛋 唔系呢啲嘢。 番茄肉碎蛋得。 系啊，我跟住咧就系咸鱼肉饼饭。 咸 鱼肉饼 好得嘅，好得嘅。 跟住仲有嗰个豉油鸡。豉油鸡汁啊！ 哦，汁定连埋只鸡先。 啊，即系当然系嗰个饭同餸啊，即系。 阿田讲嗰啲咧都太复杂啦，因为真系一味餸。我讲嗰啲咧系一腐乳一尊。 吓、啊。 二葱油，即系咧点白切鸡啊，或者系豉油鸡嗰啲葱油。 姜油、哦、 你俾我呢两样嘢是但一样，我都可以食到三碗饭。 唔系嘛？ 系啊，真系好好送饭。第三样菜谱。哇！或者榨 菜， 菜 脯又食粥好啲咯， 姜蒸蒸 我都可以食到啊！ 你话姜葱嗰个咧都 OK 嘅， 我 系捞饭， 哇！真 系 不得了啊！ 但系腐乳我 腐乳真系唔得， 我真系 腐乳真系唔得啊！ 腐乳送粥就得， 腐乳好好食喎， 泡菜。韓國嗰只 都得，呢只我都得。 泡菜 嗰個可以送好多碗都得，係啊嗱。 你係咪講呢啲先？ 我哋又好似克服咗少少，係啦。我哋又而家抗日成功咗啦。 喂，唔係講呢啲，我未去到樹皮，係咪先？ 我哋已經抗日成功， 我都去到油皮啫，最多。 油皮啲人都 OK 喎。 係啊，唔係嗱，如果用頭先嗰個方向咧，仲有一個我都得嘅，肉鬆。 肉松 啊，捞饭！ 我试过咧，偷我仔嗰啲肉松咧，咪就 OK 噶。你捞埋嚟饭咧，好似食肉松唔知咩捞饭咁样 咧。日本人咧系咪有一种 纳米？ 唔系啊， 纳米咪纳豆，纳豆 唔系纳豆啊。我见我系监制咧，佢话佢咧虽然系一个主妇，一个妈妈，但系佢都会买嗰啲咁样嘅唔健康嘅嘢咧，抌落啲饭度捞匀就食 啊。 叫饭素啊， 系啊，呢个都得。 系咪有啲似你 嗰 啲肉松啊？ 佢有嗰啲芝麻啊，好似有啲紫菜啊，捞埋喺里边咧，咩都有啲嘅。嗰个 OK 噶，嗰个都 OK 噶。但如果你话肉松就更加好啦。但网上面咧，佢哋嗰啲人咧就比我哋富贵少少。个意思系话咧，有冇一种餸咧就可以令到咧爬晒好多碗饭嘅？ 我头先咪讲三样都系餸。 有啊有啊，嗱，譬如有啲咧阿田英有啦，咸蛋蒸肉饼啦。 系啊，咸蛋肉饼真系一流啊，真系。 香茄子煲。 鱼香茄子煲，咁即系同我嗰个番茄肉碎蛋， 呢两样咧都可以加咸鱼粒喎。 系啊系啊， 都得。 你鱼香茄子可以加咸鱼粒啦，你嗰个嘅蒸肉饼亦都可以加啲咸鱼啦，咁又好好送饭啊真系。 所以即系话其实咸鱼好好送饭。 系啊，其实应该调转啊，我觉得咧，我一阵间再数啲菜名出嚟咧，我哋应该调转谂就系话咧， 边啲会唔想食饭？ 系啦，有边啲嗌完之后咧，本来冇谂住噶，你都话喂。要整碗白饭、哦，我试过咧，有一次去朋友屋企度食饭咧，佢哋应该系嗌咗嗰啲唔知叫做蒸完嗰啲蚬定唔知咩咧，佢咪有啲汤汁喺度嘅，喂唔好嘥啦咁样咧，跟住就话不如嗌碗饭啦啊，同埋泰式咖喱嗰啲咯，又系噶，你永远咧，你可能有啲人净嗌咗个唔知咩黄咖喱鸡唔知乜鬼 啦，嗰啲咖喱汁啊好正噶嘛， 咖喱汁咪嘥晒噶嘛，系啦，所以嗱，跟住落嚟嗰啲餸咧，我哋如果调翻转谂咧就好啲嘅，你嗌得咧。你覺得你可能係會令到你食指大動咧，你要加多碗飯嘅。 請講。 魚香茄子頭先有啦，嗱呢個我至愛嚟，番茄炒蛋。 係咯，我先問啊。 炒蛋一定係可以咧。 番茄肉碎蛋啦。 係啦，咖喱薯仔炆雞翼。 哇！呢個得啊，呢個得。 呢個都得啊，呢個得。 要加飯。 呢個咧就似係頭先我嗰類啦，蒜蓉粉絲蒸扇貝。 即系呢个就系嗰个 汁， 汁咯，佢嗰个汁啊。 呢个反而我唔会想食饭， 嗰个粉丝会食晒咯。 系啊，呢个如果净系食佢个馅咧，食佢个扇贝咧，其实就唔会想食饭嘅。佢啲汁就会啦，因为个扇贝佢实蒸完有大饼嘢噶嘛。呢个有啲夸张喎，沙爹肥牛粉丝。 哦，呢个都系好送饭嘅。 都诶湿有少少湿湿地， 系啊， 有少少湿湿地。跟住呢个我好中意嘅就系豆豉鲮鱼油麦菜。 哇，得噶呢个得噶。 哇！你打爆个底缸都得， 呢个好送饭啊！ 菜嚟嘅啫， 唔系因为佢有 嗰个 豆豉鲮鱼啊，同埋好 脆脆地啊， 同埋你冇 咸啊，够咸啊！ 系啊，佢个配搭咧唔甩得嘅，譬如你如果豆豉鲮鱼咧，你配西山菜咧，好似就争啲噶啦。 如果配西山菜还可，如果你走去谂啊，配白菜仔咧，唔系嗰样嘢， 唔同咗，唔同咗真系。 配西兰花都唔系嗰样嘢。 系啊，跟住呢个咧就真系去到咧即系邪恶级噶啦，就系呢个梅菜扣肉。 啊，梅菜扣一流啊！ 梅菜 呢个一定系。 但如果你可以唔要佢嗰啲肉呢，你淨係撈佢啲汁都 OK 喎。 我可以 直接淨係嗰個梅菜汁囉。 係啊，梅菜汁呢個。 但我想問你點樣撇走，即係整走嗰啲油呢，捻浸嗰陣油呢？ 冇啊，你撈咗落白飯就冇咗嗰陣油㗎啦。 因为 捞埋 落去啦， 佢会落 晒 去， 系落埋你个胃度啦。 系啊，喂，跟住我越讲越肚饿，虾酱蒸猪肉啦。 嗱，我想话咧，虾酱呢家嘢又系好鬼野味 啊。系啊，又可以送饭啦，虾酱净系虾酱我都可以送饭。 有冇啫啫啊？啫啫鸡煲啊？ 有冇啫啫？你问边个啊？ 问咩啊？ 边个啊？ 啫啫鸡煲啊？ 你自己顶住佢咯。 个鸡煲啫。 其他仲有嗰啲咧，譬如话甜酸系列啦、椒盐系列咧，仲有半个钟啊，就嚟食 lunch 啦。我唔知你会唔会可以咧挨得到咧，一人一碗大白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41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8964宗。政府的疫情记者会今日起改为网上举行，记者要透过文字提问。当局解释是为了减低在卫生防护中心大楼的传播风险，多个传媒工会表示反对。据了解，当局已经找到适合场地，疫情记者会很大机会考虑在短期内回复实体记者会，不再在网上举行。12港人案其中3名家属正是身在深圳，等候完成14日检疫之后争取探视当事人。据了解，3人正在酒店检疫，预计今个月17号离开酒店。据了解，3人抵埗之后曾经联络官派律师查询探视安排，但是官派律师没有正面回应他们的关注，家属可能考虑联络早前委托的维权律师，以家属律师身份协助探视10名当事人。3人昨天上午持阴性病毒检测结果到深圳，有家属律师预计一审的10日上诉期今个星期六完结，判决将会正式生效。当局需要通知家属到看守所会见一次，如果当事人转到去监狱服刑，家属可能要过几个月才可以再探监。另外，深圳市司法局现在已经暂缓受理境外人员现场探监。日本首相菅义伟说，鉴于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在新年假期期间持续增加，政府正考虑在东京都和琦玉、千叶和神奈川三个县发布紧急状态宣言。菅义伟在东京的记者会说，将会在2月下旬之前启动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计划，他自己亦都有意率先接种。对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菅义伟说将会做到防疫措施万无一失，抱住向全世界带来希望和勇气的决心推进筹备工作。他又说，如果有国家和地区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将会立即停止双方的商务相关人士往来。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星期三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早市区气温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34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0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4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4点，升333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0元升16元，盈富基金27.64升2.4，小米集团34.85升1.65，中国移动42.45跌1.75，阿里巴巴227.2跌5.4，美团298.8升4.2，中芯国际22.85升7.5，比亚迪股份221.4升18.2，中国海洋石油7.01系跌1.7，吉利汽车26.9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01，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294，跌149，港金现价报17,780，升2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62美元，卖出1,92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笑住前行，总有希望。 沿路每里都着痴，也没有在意，即使伤和无丧志，亦我愿意。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吧。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二台通识60秒， 其中一种在印尼很普遍的水果叫做人心果，一个人的人和心脏的心。 切开的人心果形状类似人的心脏，所以被称为人心果。 它的果皮是浅啡色，表面粗糙，一般摘了下来之后摆放5至7日再吃，味道会更加好。 熟了的人心果果皮会变成灰色或者是瘦啡色，果实的甜度高，食落好爽脆。 人心果仲可以加工制成果酱、果汁、果干等，被认为有清心润肺的功效。 唔止果实可以食用，人心果的种子、树叶和树皮都可以用嚟制药。 仲有人心果树含有丰富胶状乳液，是制造香口胶的材料。 由于人心果树的树形优美而又容易栽种，好多热带地方都会广泛种植作观赏之用，名副其实是睇得又食得。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哇，我要同我个乖孙 B B 一齐瞓，俾佢感受下妈妈嘅爱。 阿太太啊，你抹翻啲口水先啦。嗱，同 B B 喺同一张床瞓觉呢件事咧，其实你真系唔好咁做啊，咁样对你同我乖孙 B B 都唔安全噶。 点解啊？ 想知啊？留意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嘅 《风骚 baby 要 safety》，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士》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 风接驳。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文艺啊！ 系啊， 要着翻件衫先。 冇错，我哋又嚟到。 除咗衫咩？ 星期一嘅风节 book 系啦，嚟到风节 book 嘅环节。今日我哋呢个唔使好文艺嘅啫。 吓系咩？ 系啦，如果咧头先你有睇我摆咗上我哋个面书嗰度咧，今日呢一本书咧好色彩斑斓咧，同埋呢一个咧即系图画美丽嘅，图画美丽，颜色又靓，系呢个系发现怪兽啊！ 发现怪兽系一本书啊！ 你记唔记得呢本书个名字叫神话发现神话中的怪兽。咁、其实呢即係我諗大家呢应该就睇过好多呢古今中外呢好多唔同嗰啲神话呢无论係我哋嘅希腊係咪 希腊啦。 希腊又成日读错。希腊啦但係我哋呢中国里面呢即係有好多嗰啲神怪 兽。神兽。 好多係啦有好多神兽啊怪兽啊或者嗰啲东西㗎嘛。你哋有冇啲印象呢係你耳熟能详呢成日都听过呢可能喺你即係睇电视有咩都好呢有冇啲怪兽呢好有。 飞龙囉中国就係飞龙在天。 唔係嗰啲精啊妖啊嗰啲係咪 蛇精 啊蜘蛛精 啊。 蛇 精啊 蛋啦。 蛋都有㗎。係囉。 係咪蜘蛛精囉係咪嗰啲嘢 係啦类似嗰啲啦。但有冇啲你係好有印象嘅呢譬如 我咪讲咗呢啲咪好有印象，即系叫做西游记啊， 你嗰啲蜘蛛精嘅就都系得 一嚿咩意思啊？ 唔系，即系有冇啲咧 ？OK， 有冇听过嗰啲？譬如话 尼斯湖、 尼斯湖水怪啊， 湖怪 系啦，类似呢啲啦。咁咧，其实有好多咧，其实都喺我哋神话里边咧，真系东西方咧神话里边咧，有好多呢一啲咧古灵精怪嘅妖精怪兽嘅。咁呢一本书咧，佢就专门就收集咗咧，即系佢个名字就叫发现啊嘛，发现神话中的怪兽咧，佢专门咧将即系其实中国咧同埋西方咧，佢有好多嗰啲妖怪咧，佢都收录咗，有唔同嘅图画啦。同埋咧，有好多咧，以前佢哋歷史落嚟咧，可能留低落嚟嘅一啲即係出土嘅文物咧、其實舉例啊，獅身人面像咧，這個獅身人咧，其實都係一隻神獸嚟， 都係妖怪之人 係嘛？係、都係妖怪嚟㗎。咁所以咧先講咧呢本書咧，佢就真係頭先我同阿彭爺所講，唔使好文青嘅啫，因為咧佢全部有好多圖畫，真係啱曬桂花蓮睇咧。佢又全彩繪， 咁有埋嗰個叫做咩啊？ 怪獸樣 係啦，畫埋、 有，因為其實有係啦，其實佢就想俾個觀念大家咧，有好多我哋睇嗰啲神話中嗰啲怪獸咧，其實佢喺邊度會出現咧？佢就喺好多咧，即係嗰啲畫裏邊啦，好多西方嘅名畫或者中國都有嘅，其實就會成為咗咧佢哋可能一個咧即係畫作嘅題材。所以咧呢本書咧，佢有好多個彩繪圖畫咧。其实全部都是来自这些即西方的名画作品里面你会见到的、这样。咁所以呢 我 哋 识得㗎真係。 我哋有好我哋有我有有啲你听过㗎应该我哋会介绍几个呢即好耳熟能详嘅嗰啲叫做神怪嗰啲名呢。 即其实佢呢本书等于啲人集邮一样咋嘛佢将所有嘅鬼灵精怪嗰啲嗰啲样摆晒喺本书里面做一个叫做 一个整合咁样。 係啦一个 collection。 係啦一个集 係 咪呀图集。 佢就俾你呢可以升一升呢因为呢啲咁神神怪怪嗰啲嘢呢原来就成为咗呢即人类喺想象啊同埋艺术创作里面呢好大嘅灵感好大嘅宝库。咁、就会见到流传好多呢哇有呢个雕塑㗎有呢个出土文物㗎、原来呢幅画里面呢都有佢份㗎咁样。 我想问呢有冇呢啲人去即係玩呢嗰啲呢咦其实来来去嗰啲嗰啲叫妖啊或者精啊嗰啲怪啊都系。 妖精啊。 妖精怪。 係啦。 係啦。 咁即係嗰类啦佢啲 friend 啦。 即係都系嗰啲即係来来去原来都系即係 点啊 咩呢我等你讲。 妖飞啊有爪啊。 係啦係啦。 我 而家明佢讲咩喎？你叻啊！ 识解读啊 嘛？佢有分类嘅嗱，佢点样分类咧？呢本书咧，佢首先咧就有讲咧，譬如话怪兽嘅简介啦，佢会同你讲话究竟可能系嗰啲唔同嘅怪兽，佢嘅历史啊，佢嘅命运啊，佢嘅性格啦，呢个一个即系当系总章嚟嘅。咁但系如果你开始系咯，开始分门别类咧，譬如佢话呢一个 chapter 咧就专门介绍咧。 類人嘅怪獸啊，類人嘅意思咧，即係好似唔係啊，即係好似人類屬性咁樣咧。 哦，人類嘅類， 譬如人馬。其实人马是怪嚟嘅， 即系半人半兽， 半人半马系啦。咁但系有一半个属性系属于人嘅， 美人鱼 hybrid 啊， 美人鱼都系啦，狮身人面啊，诶，亦都有一只咧，你有冇见过咧？鸟身女巫啊， 吓， 鸟身， 即系佢系个雀仔嚟噶，但系个头咧系个身系雀仔嚟嘅，个头系人嚟嘅。 哦， 系啦，佢有 又冇喎？ 呢个都 几嚟自边度噶？ 呢个系几出名噶？呢个咧，譬如话埃及啊嗰度咧，佢哋都有呢一只咧，当系冥界使者嘅一种叫做人面鸟啦。其实但系后来咧，啲人就发现咧，你喺东南亚一带咧都有呢一种妖怪出现噶， 古灵精怪东南亚， 所以系好似噶。咁有啲咧就叫第三种类别咧，就叫虚幻类嘅动物啦。譬如头先讲个龙啊，有好多譬如话 精灵啊嗰啲啊， 凤凰啊。獨角獸啊，嗰啲咧就即係現實世界係冇嘅咁樣。咁然後咧，仲有啲咧係叫做唔同種類嘅怪獸咧，即係我覺得佢個類別已經分唔到。但係呢啲 雜類， 雜類大家聽好多嘅喎。譬如咧，即係 冇佢連冇界別啊，就冇界別。 係啦，譬如有啲咩咧？呢你一定聽過嘅。譬如嗰個叫做咧，美杜莎。 个头发系好多条蛇，你唔好望佢啊！你望佢咧，你就会变石头。 系啦，即系其实你饮兜巴星咖啡个头像咪佢嚟嘅咯。 吓， 系啊， 系啊，系 啊， 佢系 唔怪之得， 佢都系咁样咧， 其实攞咗佢做 再演变， 系啊，攞咗佢嚟做 logo 嘅。 佢就想我哋望住佢饮咗啲咖啡，就又硬刮刮，一定要帮衬佢啊！以为 我觉得你呢个介绍更加硬刮刮。所以嗱，今日咧我就谂住介绍几个咧，即系里边我哋听过好多个怪物咧。 嗯、 其实佢个古仔咧，可能我哋之前都唔认识嘅。例如，佢同星座有关嘅，其中有两个怪兽咧都同星座有关嘅。第一个就 系 人马， 系、 哦、咁我哋有人马座噶嘛。咁咧、 啊， 你有冇印象咧？如果喺星座里边嘅人马咧，通常有啲咩性格噶？ 我唔知喎、啊。嗯 人马座系咪系咪？诶，我讲，诶，系咪好不羁噶？ 啊嗱，呢啲咪正路少少咯。 不羁的风啊， 系啦，人马就咩 不会生根啊， 系啦，即系中意创作啊，然后就有啲即系你话不受约束啊，奔放咁样啦。 即系中意跑啊，即系咁样，中意比赛，中意斗争咁啊。 系啦，嗱，点解人马座会有呢一种性格呢？原来就同咧人马呢只怪兽咧，喺佢即系叫做由传说中咧帮佢设定嘅嗰、那个性格咧，系真系一脉相承嘅。 系咩？ 原来咧喺呢、這个希腊神话里边咧， 希腊 咧，我头先又讲咗希腊，知唔知？系啦，希腊咧人马怪咧，其实佢系一种即系有住人嘅头脑啦，同埋马嘅身体嘅一种混合怪嚟嘅。即系咧呢个系我哋最早嗰啲叫做即系两沟啊，两沟类动物。咁但佢嘅性格系乜嘢咧？哦，佢嘅性格犀利啦，淫乱， 哇， 狂野，奔放，系啦，仲要系咧，就是、平时就无拘无束嘅。咁但系咧，如果咧一旦咧，应该咁讲，平时无拘无束咧，都可能只不过咧性格比较热情啲啫。但系咧喺个神话设定里边咧，酒能乱性。人马怪咧系唔可以饮酒嘅， 我唔可以饮酒， 因为咧人马怪咧如果一饮酒嘅话咧，佢就会咧即系完全咧缺乏咗呢一个即系思考嘅能力咧， 冇约束， 系啦，佢冇约束，冇任何能力嘅，咁咧佢有一个即系古仔咧系同呢一个即系人马有关嘅，咁咧佢有一个故事咧，佢就话啦，有一日咧。呢、这个人马怪咧，即系有个英雄咧，就叫做海格利斯咧，就同佢嘅妻子咧，就去到一条河流嘅旁边嗰度。咁、由于一条河咧实在太阔嘅关系咧，佢过唔到去啦。呢、这个时候咧，就有人马怪走咗出嚟。嗰只人马怪咧，佢就话啦：，啊，英雄啊，不如咁啊，我帮你咧，即系带你太太咧，载你过去。因为你 系 英雄咧，你本身就可以自己游水，唔怕浸亲嘅。我就载你个太太过去啦，咁样。咁英雄就话好冇问题，咁啊相信咗呢只人马怪啦。咁点知头先咪话人马怪咧？ 系好咸湿啊！ 好淫乱，好咸湿嘅。佢话咧，佢行到一半嘅时候咧， 就 突然间就对 啦， 系啦，对个妻子咧就起咗吓，起咗 啊！ 咁于是乎就想淫乱个妻子啦。咁呢个英雄咧就梗系见到咧个英雄嚟噶嘛。 系啊。 咁啊功夫好高强啦。 对付佢。 系啦，于是乎咧英雄咧就先上咗岸噶，见到啊，唔系啊。你同我老婆仲喺在水中央有泥影一箱咁样，真系唔对路啦！ 系最惊汽水啦， 系 咪？ 咁咧佢就攞支箭咧一射，啾咁啊射死咗咧嗰只即系人马咁样。但 系 人马咧临死之前咧，佢咧就咧嗱呢个真系好搞笑嘅。佢临死之前咧，佢咧就俾咗嗰个老婆咧就俾咗件衫自己俾咗佢，然后就话啦嗱阿太太啊，呢件衫咧就浸咗我人马座嘅鲜血。 你知唔知人马座嘅仙女咧？ 系啊，点啊？可以拯救地球？ 有强烈嘅爱情魔力，可以帮你咧绑住咧你老公嘅心嘅。如果你发觉你老公咧对你有啲咩唔住嘅话咧，你放心。我今日对你唔住，系我失咗常，但我会补偿你嘅。你将我呢一个咧浸咗我人马座鲜血嘅呢件衫咧，好好保管佢。以后咧，如果你遇到你老公嘅不忠咧，你就俾佢着，佢就可以绑住你嘅老公嘅心噶啦。咁样，咁啊嗱，个老婆咧，点解 好似有啲交易喎？ 佢明明俾佢侵犯噶嘛，争啲就俾人侵犯咗咧。但佢竟然信咗佢，因为点解咧？一听到可以绑住自己老公，佢就话喂好啊好啊好啊，咁咧佢就偷偷地咧就袋住咗咧呢一件咧沾有人马座鲜血嘅呢一件底衫啦咁样。咁啊，于是者咧，佢哋两个咧，英雄就同埋老婆咧就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啦。不过 点解会咁样咁快嘅？个老公咁快完佢啊？ 唔系因为佢时间关系啊嘛。但系咧，好可惜咧，个老公咧真系咧，即系呢个英雄海格尼斯咧，佢真系勾三搭四。 系啊， 系啦。 咁明明嗰件血衫咧？人馬血咧， 咁咧佢就話啦，佢哋嫁咗冇幾耐咧，喺宮殿度住咗一輪之後咧，佢就發現，咦呢、這個老公咧就勾三搭四喎。呢、這個時候咧，佢就諗起，唔係喎，佢有嗰件人馬俾佢嗰件咧，即係 血 嘅底衫。於是乎咧，佢就將佢咧拎咗俾咧佢老公。佢老公咧本來就啱啱做緊一個咧好重要嘅祭祀嘅，佢就話老婆攞件衫嚟俾我著。點知咧佢就攞咗呢件咧有血嘅衫，咁佢唔知咧。佢一着咗咧，呵，大件事 了死啦！佢制治紧嘅，咁咪再攞件血衫，系咪会有相冲啊？ 冇错，呢件热血嘅衫咧，一着上呢个英雄海格尼斯嘅身上面之后咧， 就会爆炸。 无限嘅鲜血啊，就将佢成个人燃烧起嚟。最后咧，呢个老公英雄海格尼斯咧，就烧到得翻棚骨。 系啊， 咁 即系俾佢跣咗啦，那个人马座。 俾佢跣咗啊！咁然后咧，这个老婆咧就见到，哎呀，原来我做咗呢件好可怕又愚蠢嘅报仇事件之后咧。佢就追悔莫及啦，於是乎咧，佢就喺佢老公隔離咧就上吊身亡。 哎呀，即係悲劇嚟嘅喎。 係啦，希臘神話咧好多都係悲劇。 希臘嚇，唔一定要糾正嘅。 講英文啦， 希臘神話咧好多都係悲劇嚟嘅。 哎呀， 但係咧佢最尾咧，點解呢個人馬會變咗咩咧？佢就話啦，咁後來咧呢個海格利斯咧，佢就俾呢一個即係宙斯啊，宙斯咧佢就話啦，好啦，我哋要救翻呢個英雄咧，就攞到雷電咧劈佢。咁呢個雷電劈完之後咧，呢個海格利斯咧就終於變成咗呢一個即係英雄咧，就變咗個神啊咁樣。咁但係你諗下咧，呢一個故事裏面咧，人馬座角色咧就淫亂啦，控制唔到自己啦， 仲狡猾啊， 係啊，佢死咗之後就要善人喎， 同埋佢有種復仇嘅嗰個即係本性咧。但係點解話希臘神話咧有趣嘅地方咧？啲人就話個老婆。佢如果唔係因為咧，即係出於對愛情嘅嗰種惶恐咧，同埋有啲自私，即係佢想綁住佢老公啊嘛，佢就唔會接受呢一個咧侵犯咗佢嘅人馬座嘅嗰件衫。 仲信佢 係啦，佢冇理由會咁樣做噶嘛。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佢就睇希臘神話咧，係好多人性喺裏邊咧。佢同中國神話有啲即係有啲唔同咧，除咗悲劇比較多之外咧。是完全是人性的考验，他可以不着的嘛，他可以接受他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明明在那条桥那里即搞他的嘛，是不是就是对他对他冒犯的嘛。即是过河的时候冒犯他，其实应该将这个人即将这个人马恨之入骨的嘛，是不是？ 但证明了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对女人来说呢，他觉得自己老公变心呢，那个罪恶呢用大过呢被人侵犯的那件事。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譬如说人马怪呢，你一知道了呢，即是这个星座为什么呢会被人觉得这么热情奔放呢，就是这样。但休息回来呢，可以讲埋呢另外呢几个不同的那些神话故事的。 听埋歌啊，佢有事。 夜了你教识我寂寥，能独处更清楚所要。难道就是难挨寂寞，因此折腰？害我怕黑要治疗，全赖你半夜还约约才叫，漆黑中找我诈叫，谁人走了，路烦谁熄灯，谁来给我开灯？若爱终止。情感，你不似人，能在这暗室内受困。 是你最记得我是谁，人类哪有这种登对，沉默认定怀内就是终生故居，没法勉强逼你伴随，随便跳上床与熟练伴侣，亲昵不需要允许，谁人走了路烦，谁识得谁来给我开灯，若爱终止有门禁，开关似情感，你不只人能在这暗室内共枕，人会累，得你前面于双脚只有云，而未叫我惊心。 要开翻灯我去睇书啊！ 系啊，有开灯熄灯啊 ，Jenny 熄灯版 系 啊， 系呢个叫熄灯版啊。嗱，咁咧我就再讲多两只怪兽咧。我今日介绍呢本书就叫《发现神话中的怪兽》咧，都好耳熟能详嘅。不过可能你未必知佢背后个古仔。譬如其中一个咧就 系 狮身人面啊。系咁我哋睇到呢个咧，即系喺埃及嗰度咧，你会见到有狮身人面像啦。咁啊，可能你最对佢其中一个比较熟悉嘅古仔咧、 嗯， 可能就系嗰个咧专门问问题嘅嗰个叫做斯芬克斯啊。记唔记得嗰个咧？专门喺啲女人啊，即系女嗰啲叫做行走。 系咪话佢盲噶？系 唔系，佢其中一个古仔咧，咪就系话呢个斯芬克斯咧，佢就专门咧步喺咧嗰啲叫做咧商旅必经之地咧，佢就会问嗰啲过路人嘅问题。 嗯、 如果你答到咧，就放你走；过如果你唔识答咧，佢、就会食咗你啦。有冇听过呢个古仔啊？ 啲叫好似好细个嘅时候有听过。 系啊，咁佢专门咧就系针对啲男人嘅。你一行过咧、哦，如果男人咧就要通过佢条问题。哦，咁啊好啦，我当新古仔话俾你哋听啦。 好啊， 你哋有冇听过嗰条问题啊？ 冇啊。 问题就系话咧。咩动物呢有两隻脚嘅，但係有时就有三隻脚，有时就四隻脚。 我、哦、BB 呀、啊、人类 嘛。而喺佢脚最多嘅时候呢就是、最虚弱嘅咁样。 係咪讲人啦、啊、 係啦，咁因为呢佢就讲緊个古仔呢就话呢一个斯芬克斯呢佢就食咗好多人㗎啦，因为每一条问题呢、大家都答唔到，直至佢遇到呢其中一个英雄。咁、呢人哋嗰个叫做俄狄浦斯呀，咁人哋就话啦，哦人囉咪细过四隻脚行，咁跟住两隻脚有时就会变成呢一个三隻脚，有时四隻脚。咁但係呢当你去到三隻脚嘅时候呢佢就最虚弱㗎啦咁样。咁、所以佢就 哇 佢答输咗。咁、呢个就是其中一个佢嘅古仔啦。 佢答赢咗。 唔係，佢輸咗啊！ 即係嗰個問問題嘅人輸咗， 係啦，呢個獅身人面就輸咗啦，咁所以佢就即係覺得啊，自己好羞愧就死咗啦咁樣。咁去到後來咧，如果你睇呢本書咧，佢係啦，佢有好多畫咧，佢話俾你聽，原來唔係淨係得獅身人面嘅， 係 佢有試過咧，係有一個咧就叫做 炮身人面啊。 真係有炮身人面， 真係啊！ 你真係講得啱喎。佢有一幅畫咧，係比利時嘅畫家咧，當時曾經畫過呢一種神話一般嘅動物咧，個、人就係即係人頭嚟嘅，但個身咧唔係獅子喎，係、一隻炮嚟嘅，仲要係咧斑點即係、色彩美麗，好靚啦咁樣。 斑炮。 系啦，咁佢有另一个古仔咧，就同呢个狮身人有关咧。嗱、又系同好多咧，即系人性嘅妒忌有关嘅。佢就话咧，原来咧喺佢哋即系埃及里边咧，有世界上第一位母亲，即系有啲似我哋嘅，譬如话我哋嘅嗰个叫做， 即系好似圣经入边咁。 啊，玛利亚。 唔係瑪利亞，譬如我哋有嗰個叫女娲啊，即係我哋話 煉石補青天， 係啦，女娲第一個啊嘛。咁咧，佢哋亦都有佢哋神話裏邊就話、有一個第一個母親咧，就叫做塔爾馬達，佢個爸咧就係呢個阿普蘇。咁咧雖然係第一代嘅阿爸阿媽，但係佢哋已經好快咧有人去搞小三啦咁樣。 即係嗰時冇乜嘢做係咪？ 係啦，仲要係咁樣嘅。佢話咧呢一個塔爾馬達咧生咗第一代嘅神出嚟之後咧。哦，點知嗰班年青人呢即係佢啲下一代啊，成日聚會啦，就咧就搞亂咗佢哋父母嘅平靜，即係咧佢哋啲父母可能咧好想有二人世界嘅，咁、結果咧個阿爸咧 竟然諗住殺咗自己啲仔喎。 吓、 啊。係啦，就因为佢捣亂佢哋啲平 靜。係佢自己生出嚟㗎喎。 係啦。 嗰啲、古代神話西方嗰啲係咁樣。 神話好多㗎。咁然後呢話佢嗰班仔呢知道咗阿爸想殺佢哋之後呢咁點做呢 逃亡。 梗係對付 佢先啦。 對付返個阿爸。 係啦，對付咗佢先。咁、於是乎呢個媽呢佢就好嬲啦，因為陣間自己變咗寡婦啦，仲要啲仔殺咗自己老公㗎嘛。咁、於是乎呢佢再生多一批細路出嚟。 係。 呢一批細路呢係怪獸嚟嘅、就係獅身人面怪。 我愛嚟對付佢哋。 係愛嚟對付佢呢啲仔嘅咁樣。咁所以你會發覺呢好。 咁即係家族鬥爭嚟佢哋。 係呀好神怪㗎。佢呢個獅身人面呢原來佢有好多唔同嘅類型㗎。哎呀好可惜今日未有時間添。我決定下一集呢其實嗰個美杜莎呢即係嗰個叫蛇身人面嗰個美杜莎啦。佢係一個悲劇嘅怪獸嚟㗎。仲有另一個呢同星座有關嘅怪獸呢就是这个金牛座、金牛座的金牛呢其实都是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呢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好 我下个礼拜再跟你讲。 拜拜。